话正研究引入新武器替代真枪，强调并非提升武力。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任命米舒斯京为新一任的联邦政府总理，即时生效。较早前，俄罗斯国会下议院杜马对米舒斯京的任命进行投票，由于他所属的团结俄罗斯党在杜马拥有压倒性多数，最终在424名议员中383人赞成，41人弃权，没有人反对。米舒斯京随后发表讲话，感谢普京和国会的支持，将会在四月向国会汇报新政府政策，并会在近日向普京提交内阁名单。53岁的米舒斯京原本担任联邦税务局局长。天气方面，同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转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渐转温暖潮湿。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一道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6公里；东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6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15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9,297点，升2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16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2，日元110.18，瑞士法郎0.965，澳元0.69，加元1.305，新西兰元0.664，人民币6.881，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1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2.4美元。卖出1,55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6:09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出边咧，有少少凉凉地嘅感觉，17度嘅气温，咁啊比寻日19度啊低咗2度啦，咁啊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嘅，咁啊出边咧见到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几好，2至3，都系属于低水平。直播室入边啊，今日朝头早咧继续都有白卷六陪住你哋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啦，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人系好需要有信心。虽然有阵时某一啲人佢哋嘅信心大到咧，俾人哋一种狂妄嘅感觉，但系无可厚非，亦都证明住咧，佢哋系好想成功。大部分人咧都唔系，即系难听啲讲句啊，大部分人都唔系含住金锁匙出世。我哋应该凭住我哋自己嘅拼劲、干劲。就算你出生嘅时候家境富裕，自己应该更加利用呢个先天优厚嘅状况环境，令到自己做得更加好。人嘅一生好快过，如果因为没有信心而令到你不能飞上天嘅时候呢，其实係好可惜。我哋应该凭着一个信念，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飞上天空上面寻找自己嘅将来。 是双手，心中几多争斗，抑郁几多伤口，终于一天都需要有个出口。一刻勇于心头，狠心抽身出走，谁人能明白？ 一首作品嚟自 Jam， Someday I'll Fly。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啊，讲下讲下，下个礼拜就已经系哇农历年咯，嚟紧又有假啦吓。好啦，除咗讲假期之外，农历年梗系讲翻啲传统嘢啦。唔知道你仲有僅餘嘅一個星期入面咧，準備好你嘅全盒未咧？過年嘅全盒啊，應該點咧？好啦，應該咧要揾啲意頭好嘅嘢嘅。有啲乜嘢意頭好嘅嘢咧？例如係瓜子啊、糖果啊、開心果啊，而家見到咧好多都已經排緊隊啊，買啊嚇！过年嘅全盒啊，即系一个盒子啦，咁啊，好似个谐音啊，金子一样。特别系瓜子啊，瓜子嘅谐音，瓜子金子，全部咧都系啊有一啲好嘅意头喺度噶。好啦，啊传统嘅全盒啊，有瓜子之外咧，仲有八啊，八甜，即系八款咧以白糖啊制作嘅一啲嘅甜食啦，而且咧各有寓意噶噃，啊都几好、啊。好啦，其中一个叫糖冬瓜。嗱，糖冬瓜咧，咁啊，冬瓜形状啊十分之不直啦，所以咧有平稳之意，寓意住咧由头就好到尾。仲有糖椰丝、糖椰角，由椰子制成，咁啊攞佢嗰个嘅谐音啦，有椰又有酸，寓意啊三代同堂，有个椰字就系三代同堂啦吓。好啦。唐马蹄，有马即是马到又功成，马运又亨通的寓意。好啦，仲有啲是唐莲子嘅，莲子是连生贵子啦。咁如果你唔想连生贵子，而家少子化啊嘛，咁咪净系拎走个唐莲子咯，系咪？好啦，唐莲藕都是攞翻佢嘅谐音啊，寓意咧就是年年都有，亦都有咧就是佳偶天成之意噶。咁而且咧就莲藕带住啲丝啊食落嘅时候咧，有条条丝要蜘蛛丝嗰啲咁嘅莲藕丝咧，有年年不断嘅意思，寓意明年能够咧就系钱财不断。好啦，仲有咧就系糖金笋啊，糖金笋望落去咧就一片片咁样，好似红萝卜切咗一片片咁样，因为形状同埋颜色啊同金币咧就好相似，所以咧其实佢就有金玉满堂嘅意思嘅。好啦。糖金桔，金桔就唔使讲啦，又有金又有桔，寓意咧就系发达啊，以及咧就系好运嘅事情嘅。全盒咧，其实而家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嘅，你又会唔会中意咧？就系传统嘅红色有个福字喺面，咁啊打开入边咧就好多好多格嘅。咁啊，你自己用边一款咧都唔紧要，最紧要咧就系入啱呢啲嘅叫做。全盒啊，嗰啲嘅贺年食品小食啊，等啲人呢嚟到屋企嘅时候呢就可以自己打开啊，搵到呢啲好意头嘅嘢，喺你屋企食啲好意头嘅嘢，都可以令到你今年啊，哇由头好到落尾啦，係咪？ 这画面太震撼，动摇无。 怎么去掩饰你畏惧像判官，直插我心，如何牺牲，如何艰辛成家，如今竟吓你真。淡似几根，眉头几深，烟完成几根，便能成就这千斤重敢见人。教我怎奉承你，关心到半句亦唱盘问。白费苦心，从前新生沦为扭曲人生，便假装摆设品。来到不堪，原来不甘，心如何交心？少一点恻隐，便会讲出对我嫌弃。沉默就至今，磨利这口针，埋在我的心，挨着痛撑紧。看尽我的心，明谢你好心，仍负责亲身接吻。直插我心，如何牺牲，如何艰辛成家，如今竟吓你真。淡似几根，眉头几深，烟完成几根，便能承受这千斤重敢见人。教我怎奉承你，关心多半句亦像盘问。白费苦心，从前新生沦为呃促人生，便假装摆设品。来到不堪，原来不甘，心如何交心？少一点恻隐，便会讲出对我嫌弃。沉默就似金，磨利这口针，埋在我的心，谁拔去都手震。看尽我的心，明谢你好心，谁入戏救心，仍负责参紧。谁不信婚姻，谁誓要结姻，然后结得不分。 谢安琪一首嘅歌曲叫做《我在阳台上看你》。 那个最先吸远近，这死结太紧。 有阵时咧喺农历年嘅时候失系噶啦。剥瓜子，随时随地剥到出骑楼，不过记住啲瓜子唔好掉落去啊，自己收翻口，保持清洁。室外温度17度，相对湿度72%。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既然话到下个星期就已经见得到啦，啊，又岁晚，又新嘅一年鼠年啊来临啦。下个星期五咧就提唔到你啦，啊，因为提你嘅时候咧，啊，都得过最后一日，啊，但系今日都可以同你咧就先望一望啊，到底咧喺2020年啊呢一个嚟紧鼠年嘅时候咧，有啲乜嘢嘅叫做年宵地点啊花市啊，等大家咧可以去睇下嘅。嗱，讲到嗰方面咧，当然最大咧就系维园啦。维园嘅年宵花市咁啊，今年咧就有216个嘅湿货摊位同埋2个嘅熟食摊位嘅。九龙区呢，咁大家可以呢就是去下深水埗或者呢就是旺角嘅花墟公园。旺角嘅花墟同样呢都系年宵市场呢就必去嘅其中一个地方嚟㗎噃。規模仅次于呢就系维园嘅年宵，因此人流都一定有㗎。而且邻近太子旺角啊，交通非常之方便，容易去到，咁历年嚟嗰啲嘅货品啊都相当之精彩嘅。可以话咧就系九龙区啊年宵嘅一个重要嘅地方嚟嘅。其实咧长沙湾啊，即系深水埗长沙湾游乐场嗰度咧都有70个嘅湿货摊位啦，同埋1个嘅熟食摊位嘅，规模都唔算细噶。咁啊，但系咧胜在人流都唔会特别多，行起上嚟咧就会感觉上系舒服啲啦。 果你是九龙区的，还可以就是找埋例如是黄大仙的摩士公园啦，观塘游乐场。沙田区的话当然就是沙田的元和游乐场啦。大埔呢就小小啦，大埔的天后宫风水广场啦，有52个的摊位，包括50个湿货摊位和2个的熟食摊位的。元朗方面呢，这个我觉得都不是说小的噃，元朗东头工业区游乐场那个啦。我记得上年我都有去过呢一个元朗区嗰个嘅荃湾啊、沙咀道游乐场啊，呢啲咧都系几值得咧去嘅地方嚟嘅。咁啊，睇下年宵今年你同边一个去，同埋睇边一个近啲啦吓。 一首嘅作品啊，佢系陈建安，未知道啊。呢个时间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林宝珠报道新闻。武汉市卫健委通报新增一宗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死亡病例，至今累计二人死亡。最新通报的死者是一名69岁男子，上个月31号发病，到今个月4号病情加重，转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救治。入院时患有严重心肌炎，肾功能异常，多个内脏功能严重受损，肺部出现纤维化以及积水，胸膜增厚，延至星期三抢救无效死亡。武汉至今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41宗，12人出院，5人严重，2人死亡，其余患者病情稳定，全部接受隔离治疗。旺角发生伤人案，一名男子被多人用刀斩伤，暂未有人被捕。事发在昨晚11点几，一名25岁男子在旺角西洋菜南街邵曼中心对开，被四名男子用刀袭击，之后登上一架私家车逃去。事主身体多处受伤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警方正调查案件。美国国会参议院正式启动对弹劾总统特朗普的审讯程序，将会主持弹劾审判的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以及将会在审讯中担任陪审员的99名参议员进行宣誓并签名确认誓词，其余一名参议员因为要陪伴患病的家庭成员稍后签署。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在审讯中担任七名公诉人之一，他在会上读出众议院在上个月通过的两条弹劾条款和理据，包括指出特朗普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今日的程序是众多程序之一，预计正式的审讯将会在下星期二展开，由于需要参议院三分之二议员支持才能够罢免特朗普，外界预计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将不会通过弹劾审讯。特朗普回应表示，参议院审判将进行得非常迅速，又重申弹劾审讯是一场骗局。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任命米舒斯京做新一任联邦政府总理，即时生效。较早前，俄罗斯国会下议院杜马对米舒斯京的任命进行投票，由于他所属的团结俄罗斯党在杜马拥有压倒性多数，最终在424名议员中，383人赞成，41人弃权，没有人反对。米舒斯京随后发表讲话，感谢普京和国会的支持，将会在4月向国会汇报新政府的政策，并会在近日向普京提交内阁名单。53岁的米舒斯京原本担任联邦税务局局长。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转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渐转温暖潮湿。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杜伟乐，英文名叫做 Otto， 我就刚刚在拔萃南书院毕业，现在就在理工大学读土木工程，很开心可以在上年的中学学界壁球个人赛拿到第一。田径方面呢，我都很开心可以在上年的 D1 学界田径的铁饼项目拿到第一。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翻到嚟6:36嘅时间啦，即刻同听众一齐 kick kick kick kick kick， 要快过老板，梗系早啲 kick 啦。两地商贸合作日益频繁啦，普通话被视为职场重要嘅语言，不过。统计处发表的香港的语言使用情况专题数据显示，2018年受访的15至65岁就业人士入面，有大概两成半人认为需要进修语言，当中近八成人认为英语口语是工作上最有需要学习的和进修的，而揀选进修普通话的仅仅是得 16.7%， 对比三年前的数据轻微下跌了 0.7%。有人力资源顾问就认为，英文是全球最通用的言语，大部分公司依然较看重员工的英语能力，故此对于打工仔而言，英语的进修即叫诱因会较大。相比之下，不少的员工认为没有特别需要提升普通话的能力，觉得港岛咪得咯，大家个 guideline 个底线唔知会唔会系港岛就得嘅，就系广东话歪啲就当系噶啦，系噶啦。政府统计处喺2018年3月至到6月期间啊，进行咗一项有关香港语言情况嘅叫做主题性住户统计调查，搜集关于本港6至到65岁啊使用中文同埋英文口语以及书写嘅资料。他们被问及就是例如是会否因为工作需要将会学习或者进修广州话啦，英语口语或者普通话。有 25.4% 的受访者表示就会进修或者学习，亦都是比2015年下跌了 14.3%。在英语、普通话和广州话三种的口语入面，有 79.1% 表示就会进修，受访者认为英语是最需要学习和最需要进修的口语，比2015年更加上升 5.8%。其次就是普通话。另外，调查要求受访的6至65岁人士自己评估一下自己使用口语的能力，自评普通话达到非常好或者良好的人有 28%， 比2015年上升了 3.3%。自己话到自己英语口语达到非常好和良好的人是有 29%， 比2015年就升了 5.9%。 理财公司都话到啊，喺职场上面，大部分嘅公司咧仍然系较重视咧就系英语嘅能力噶，因为英文系全球最通用嘅言语，足以应对不同国籍客户同埋商贸合作。加上啊，各行各业咧，咁啊，例如法律、工程、零售，同客户喺文书或者就系面对面交流上面啦，涉及咧就系商业沟通同埋用语嘅时候，都系咧有一啲专属语都系用英语噶。故此，打工仔对英语进修嘅诱因会较为大啦。佢哋认为啊，普通话相较之下咧，就真系诱因较低。原因是新一代的员工在学时即是在学的时间都已经学了普通话了，或者以普通话学习中文，他们认为已经掌握普通话基本的沟通能力，无需要再特别提升这个能力的。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的，如果跟你工作有关，可以帮得到你工作上面的，都应该学习。如果觉得自己哪一方面的英语或者普通话其他语言能力不足的，咁咪进修下咯。想英文学得好嘅话咧，听下歌曲都可以噶。 Never really cared if I was in. We all need that someone who gets you like no one else, right when you need it the most. We all need a soul to rely on, a shoulder to cry on, a friend through the highs and lows. I'm not gonna make it la la la la la la.Forgiving eyes, looking back at me from the other side, like you understood me. And I'm never letting you go. Hey. We all need that someone who gets you like no one else, right when you need it most. We all need a soul to rely on, a shoulder to cry on, a friend through the highs and lows. I'm not gonna make it la la la la la. 作品嚟自 FMX 加上 Alan Walker Alone。轮到咧就系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安安出场，佢今日同我哋介绍有啲咩职场后花园入边啊，晨光后花园入边有啲乜嘢嘅花啱大家栽种咯。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星期五早上嘅职场 KOL 咁啊，后花园入边拎住一个锄头，哇，又拎住一个花樽。准备喺度又不嚟又唔知做乜嘢嘅，佢就係翻嚟试安安啊！早晨啊， 拎住锄头再拎花樽，件事麻麻地靓，好似唔好啱咁。拎住锄头或者拎住喷水壶，或者拎住花樽或者拎住花剪， 拎住花剪， 呢个就系 perfect match， 系好有和风嗰只感觉， 系啦， 系嘛，高雅嘅， 系啦。今日我哋介绍啲好得意嘅嘢俾大家， 系咩咧 ？Little baby， baby， 系你。 嗱，今日我哋介绍个， 不如你嗌我添。 呢个名好得意，叫童话树。 童话树 系啊，我哋 就系 Little Baby 啊，佢英文叫做 系啊，啲人 吓，原来嗌我添。 个品种名称 No， 个品种名称叫 Little Baby。 佢咧 点咧咁高音，突然之间 咁，佢啲叶好细，即系佢系有啲散散地嘅树枝啦。 嗯。 然后散散地嗰啲树枝咧，有啲唔系 散地， 散散地嘅 即系 咪 疏落系嘛？我唔系意思， 有啲疏落嘅树枝上面咧，都有啲好疏落嘅树叶。然后啲树叶咧，佢系大概八块树叶就一捆，八块树叶第二捆，如此类推。其实佢个 pattern 咧有少少似佢个 pattern 啊，即系佢个形状个花纹嗰啲咧，有少少似怕丑草咁样延伸出去嘅。不过咧，佢就唔系咁。拍手出咁密，佢就八块好细块嘅树叶。佢啲树叶真系好细块，有冇？ 系啊，呢个咧， 佢细过手指尾嘅指甲。 首先点解叫童话树咧？就系因为其实谂下棵树，将一棵树种喺你屋企，就好似你屋企即系，我屋企入边都有棵树，但系着细细棵。其实嗰棵树就唔系真系树，就系一个盆栽嚟嘅。不过你谂下，好似一个盆景咁样，盆景咧就太贵啦。盆景咧，同埋呢啲好老年嘅人先玩得靓啦，系咪先？ 唔知几百年嗰啲咧， 系啦，你就唔好乱翻嚟整火人哋啦。咁呢个就系将一棵，你好似喺韩国或者日本，甚至日本见到棵好大棵树，你好似将佢摆咗喺自己嘅盆栽度咁。咁即系话一个冇花嘅一个枝叶嘅一棵植物。摆喺屋企 咁，摆屋企， 其实个感觉好靓。睇你屋企咩啦，咁如果你屋企个风格唔啱咩，咁咪真系唔得啦。即系如果你屋企， 我啱想讲，如果屋企好多嘢好乱啊， 咁就唔好摆呢啲啦。 好多细路仔玩具摆晒喺度，咁有破咩喺度就把鬼啦。 呢啲咧就喺和风家居啊，简约啊， 简约、 啊，因为佢已经好简单啦。如果你屋企好多玩具啊，又睇下你两个小朋友十八个玩具喺度，仲加多一只狗，你摆呢棵嘢喺度嘅时候，真系盏将佢忽略咗，完全睇唔到添啊！ 系啊，只狗仲即系 隐形嘅添， 拱 一拱佢跌晒啲叶落嚟。 咁呢棵咧就最好就系喺一埲墙，一埲冇乜颜色或者单色嘅墙。 而家好中意墨绿色啊， 唔系墨 色 啊， 灰色、啊、 墨绿色。咁你摆呢棵嘢喺度就隐形咁样。 佢啲叶系浅绿色噶嘛，有啲、啊、我讲墨绿色系好深嘅绿，好暗啊。而家好兴嗰啲。 所以我就系谂咯，如果系一埲白色嘅墙前边，乜嘢都唔摆，净系摆呢一棵童话树喺度。 都得嘅，好似正式簡潔咧，以簡約風為主咯。佢、特別咧，其實我哋認為佢顏值好高啦。咁你又覺得可能係一棵冇乜葉嘅 秃 树咁样啦，其實就唔係嘅。喺日本嚟講咧，即係普通擺枝葉。 日本嚟㗎呢棵嘢？ 呢棵嘢唔係日本嚟嘅。 嗯， 呢棵嘢系纽西兰啊， 哦， 系啦，咁但系有嗰个和风 feel 就系简单简约 feel 咯，咁、其实佢 咁都应该可以喺日本发扬光大啊， 系个颜一定系， 嗯， 其实香港我都中意嘅，系、都可以喺我屋企发扬光大嘅，咁佢个颜值其实我哋叫做 你屋企都系个指标嚟嘅， 都系都可以啦，咁样啦，比较系啦，冇唔系太简约咯，嗱，咁佢个枝叶咧，你见到佢系比较其实。佢系好幼啦，同上集讲嘅嗰个春沙吊兰都系幼，但系咧佢系会柔软有弹性， 哦、 即系呢个咧， 即系撞到佢唔会即刻断嘅， 唔会啦，唔会啦，同埋佢系以二 set 型嘅方向去上升，哦、其实如果你 所以咧，我 不停扭啊，佢啲枝叶 系啊，我见到有一个咧就系一盆嘅盆栽啦， 嗯、 然后佢嗰啲嘅童话树咧，嗰啲树枝咧。闪电咁样向上生， 冇错。 然后咧就生到咧凌乱尾。 你竟然观察力几强、 啊？呢一种同唔出法眼。呢种咧系一种后现代嘅艺术花艺。 系我哋叫做呢，又形容得好听啲，即系哇呢个线条好，即系灵好灵活啊，好嗰、那个好嗰、那个动作好似好好奇妙咯， 好廿二世纪杀人网络嘅感觉。 咁又唔系嗰啲啦，但系树叶好细啦，系啊，你讲到衰柴嘅，我叫灵动慢，好灵，好灵，好灵活啊，好有灵气啊， 好多只闪电咁样向上嚓嚓嚓嚓嚓咁样嘅， 系啦，其实 咁啊真系嗱，远睇又几靓嘅。 我哋叫秀气啦，好冇？淡雅秀气， 秀气 高贵，系啦。 好彩你讲先啫，我啱谂仲比卡超条尾嚟嘅。 唔好你讲亲都麻麻地，同埋咧，佢真系好有嗰啲 Instagram 嗰啲风画风风格。如果你将呢盆嘢摆喺个简简单单，你个盆就唔好用金色啊，嗰啲用灰色， 灰色 系啦，嗰啲泥啊，嗰啲盆啊，你唔好播呢首。咁你摆喺度咧，就会好靓啊，成件事。 系啦，咁其实如果你照得多咧，有啲咧个叶片咧，嗰、个叶咧就会系颜色会浓一啲嘅，会密翻啲嘅咁。系、我发觉你成日好中意播呢首歌， 都唔系成 日。你童年回忆，你童年回忆。 嗱、啊，咁呢个佢淋水就用喷水壶， 嗯， 喷嗰啲叶定系倒水倒落嗰啲。 嗱、啊，本身呢啲其实我咧都会喷叶。嗱、啊，你有阵时你话有啲我见到花有啲咧好凶狠嘅，即系佢淋水咧系一个红色嘅胶盆咧，由头淋到落脚咧， 嗯， 即系咁样淋。淋咪好似冲凉咁样， 佢好辛苦。你谂下，我帮我仔仔冲凉， 嗯， 兜水淋落去啊， 嗯， 佢都唔中意啦。 哦，你话你好辛苦啲， 唔系， 系啦，其实就唔好啦。譬如叶面咧要喷嘅话咧，就用一啲咧喷出嚟少量啲水嘅水壶。 吓、 咁如果泥嘅话咧，你觉得你觉得你会好辛苦咁，即系成日揿手指会痛咧、 嗯， 你不如咧搵个兜嚟装啲，搵个。杯或者咩装水淋一啲泥堆，等佢淋头去啦，咁、样咯、 哦。 其实我淋花唔系话用成一个水壶，几个水壶咁同，唔同嘢系要用同。 其实应该搵日咧，净系讲水壶 都好、啊， 即系唔同水壶， 绝对 OK。 唔同水壶咧，嗰个唔同嘅喷法啦、 啊，梗系啦， 角度啊，即系个喷水壶个嘴可以扭噶嘛， 嗯、 可以一条水柱啾咁样噶嘛，可以 push push push。 而家我已经开始颠覆你哋嗰、那个俾我要求，你嗰阵时候我一定要讲 office， 已经冇讲 office 已经，但系都可以摆 office 嘅 呢 棵树。 呢啲可以摆 office 嘅。 系啦，咁我哋每一集讲水壶，如果可以嘅话，咪讲个水壶咯。 系啊，铰剪啊呢。花艺嘅嘢嘛， 系啊，系睇下可唔可以买咖啡嘅壶，同埋呢个壶可唔可以一齐用咧？ 买 咖啡嘅壶，又可唔可以淋花用咧？ 系喎、 啊，壶有好多种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呢个都有好多变化吓。 嗱呢个系啦，唔好劲晒，唔好劲晒啦。总之啲咁虚弱嘅嘢咧，唔可以冇阳光，但系就唔可以劲晒。佢啲枝叶比较幼啦，咁、但系出嚟，即系大家想象下，就一扎铁线，就周围喺度扭。向左向右咁扭二 set 咁样生，上面就有啲细叶，就变成好似一棵树嘅树形，就摆喺你屋企。 嗯， 可能有啲朋友就会觉得比较单调啲，但系其实我又觉得有另一个风味。 呢、這个其实靓嘅，我有个提议啊，我可唔可以咧将佢变成细棵啲，跟住就放喺个台上面？ 绝对可以，大大细细你自己咪你剪短佢咯，剪矮佢。 我惊我一剪佢死啊！ 唔系咁易死啊，其实唔系话一剪就会死，剪成日植物咧剪完就会生翻、 啊。 你以为你棵玫瑰？唔系，即系已经啲花已经凋谢晒，你就掉咗佢，其实唔系嘅。你再将佢换下泥，或者系继续摆加水加营养液，佢哋系会再生翻、 哦。 其实冇嘢系需要掉，冇植物。 哇，好勉励人啊！ 系啊，其实系冇嘢系垃圾，冇嘢系需要掉，一定系可以重生。 重生哇， 系啦、 啊，呢、這个紧要 系 重生。 系啊，嗱呢棵树系有啲人系中意摆室内噶吓，有啲人摆室外噶，周围都得嘅，露台又得，吓、就可以用陶瓷嘅器皿，最用土啊，即系叫陶瓷，即系咁嘅啡色啊、灰色啊，唔好用啲好花巧嘅盘咯，呢啲咁简单，简单嘅花就用简单嘅盘，咁就 有一种简单 朴 实嘅美喺。 系啦，如果你盘有花碌碌啊，成你呢个咁枝叶单调，你就以为呢棵嘢系枯咗，咁样啦。 咁啊，简单就是美。咁由佢入边嗰啲叫闪电嘅向上生嘅闪电 pattern，其实都已经好有大自然嗰种嘅魔力喺度。 其实我都几中意噶，不过可能。朋友仔可能会鍾意有花啊咁，但我鍾意呢啲简单嘅。 呢、這个我有啲想放喺个台头。 係因为你日系嘅人应该会鍾意。 係啊，捉到门路啊。 係啦。 好呀，好啦，唔该晒安，拜拜。 拜拜。

Hello，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嘅时间啊，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出边咧都应该系凉凉地啦，啊，17度嘅气温啊，加上咧就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系咪先？干干地，问下啱啱翻入嚟嘅澳先系唔系咧？出边？ 系，都系干干地，同埋咧阴阴凉咁啦，有啲即系尤其是广播道都算高咗上去嘅位置， 系高少少， 几食高几廿米下咁样。咁当然啦，食风唔紧要嘅，最紧要就系个心入边开心啦。唔知琴日系咪嗰两位幸运儿啊吓？即系关于呢个超级金多宝啊，一点几 记得咗买， 唔记得买唔紧要，你心中富有嘛，小白。咁琴日嗰个彩。词咧就俾两柱瓜分咗啦。 哦，两柱瓜分咗啊？ 系啊，下个下个即系佢下次再搞猪咧，就由头再玩过啦。咁样 唔系由头再玩过都唔紧要，即系如果你 有得玩 啊。你问我嘅话咧，系咪要下中亿几啊？咁样呢啲心态我就唔系嘅。 嗯， 即系其实又系第一心中富有啦，第二就系足够，其实就已经对我嚟讲好足够啦。 同埋大家都系攞个二头嘅啫，话晒新蒸头咁样。 不过两位朋友好开心啊，新蒸头。 琴日嗰啲投注站都排队排得几紧要， 系嘛？ 证明大家都好有热情啊！ 系咪 呢个排队？ 系咪因为大家咧会觉得某一啲嘅投注站或者某一啲嘅方位有利自己？因为其实而家网上或者即系用 app 都好方便咯， 系咯，我都觉得系咁。点解要自己真 身去？点系咧？点解咁辛苦要走去排都排咁长？ 正所谓呢啲力不多不为柴啊，系咪先？ 可能 哥话斋力不多不为柴， 可能所以就系因为咁，我同你仲坐咗喺度咯。 系咯，唔系坐喺度开麦都幸福过好多人。 系但会唔会佢哋觉得即系嗱？如果买唔到嘅，唔中嘅，搣烂张飞哥又系一种豪气咧？ 唔知啊，可能所以佢哋先买实体嘢啊嘛。 如果我哋 讲系咪 唔中嘅话咧，我哋就唔通抌烂部机咩？ 系即系你意思系佢买完之后有张纸仔，咁都 系 张纸仔咁。 系啦， 哇！买完之后唔中搣飞咁，都有个快感喺度。唔知道啊。 如果你喺网上面买，即系单都冇张噶嘛。 我都系即系喺网上面试下咁样啦。咁啊，放心，利益申报嗰两位嘅幸运儿。并不是小弟， 头先讲咗啦，我唔记得咗买， 系啦，咁所以咧， 一个人忘记咗争取一个富贵嘅机会啊， 系啊系啊， 系咪？ 系啊， 几忙啊，都唔知讲咩好， 要几忙啊，先可以忘记争取一个富贵嘅机会，唔紧要。下次有機會再提你啊嚇，咁啊新春都有金多寶嘅，不過就個彩池冇咁高啦，唔係叫大家即係鼓吹賭博或者成，即係叫你朝頭早起碼擘大眼都有個。新嘅希望啊！就算今次玩唔到新春金多寶，都有得玩下。 有陣時呢一類型嘅叫彩券咧，大家會覺得買咧唔會抱住我真係咁諗噶，買唔會抱住中嘅心態，買嘅咧。是一个微笑同一个希望， 系同埋为泽社群系嘛，最紧要最后都系落到户，帮到社会上边嘅普罗大众，咁都系嘅，即系呢个机构或者呢个平台，即系最后啲钱，你又真系见翻好多时都系做翻啲社区服务嘅， 做多啲社区服务啦， 系啊，咁 如果唔系个感觉吓，拎咗啲钱去铺草皮咁又冇咁良好 啊，系啊，咁啊星期五嘅早上 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听众精精神神准备翻工翻学啦， 系啊，出边都冻冻地啊，如果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都要。穿多一两件衫啦，咁如果唔系咧，就容易冷亲。呢啲天咧真系好衰嘅，你望出去个太阳咧，成日咧都俾张被咧就冚住咗。咁你话可以点咧？系咪？咁所以咧就要大家留意住天气啦。转头咧会搵棚嘢出嚟同大家讲下出边嘅天气噶噃。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星期五嘅早上有 Toby 喺度讲下交通。 早晨啊 ，Toby， 早晨， 戴好嘅 headphone 先啦。 好大声， 跌下咁样个 headphone 之后，你讲就得噶啦。我哋会帮你噶嘛。 哎呀，唔该晒， 系咪？ 我领唔到喎。吓， 得啦，而家领到啦，系嘛？ 系啊， 可以讲下交通啦。 可以啦，好啦，有个交通意外提醒大家先啊，就喺长青公路啊，去翻机场啦，近住金竹角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第一、二、三线咧都系封闭啊。咁龙尾咧已经排到去葵涌嘅5号货柜码头啦。就是长青公路去返机场方向跟住金竹角呢第一二三线呢都係因为有交通意外啦所以封闭咗㗎。咁而家龙尾呢排到去 葵涌五号码头啦。咁亦都影响到咧青衣西路去翻长青公路一段咧挤塞噶。咁而家长青隧道咧去翻机场方向就实施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嘅。喺隧道方面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咧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噶。路面方面咧，西贡公路出翻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嘅。 Toby 啊，问下你啦，咁啊，将近过呢个农历新年啦吓，有冇准备？譬如买下花啊，以至咧即系执下屋企咁样咧、哦， 都要准备下噶啦，开始要咁啊，但系暂时都未买住，可能下个礼拜啦，咁啊有年宵啊咁嗰啲，先至买啲花咯。 开始年宵啦，咁头先咧，驾驶嘅时候经过呢个花墟咧，已经粘咗黄色嗰、那个。唔係警示牌嚇，黃色嘅提示牌啫，寫住 諗緊係咩？ 年宵市場咁向前行咁樣喺嗰個大坑東嗰個運動場嗰度啦。咁預計嗰個太子道嗰個位就好塞車㗎啦。嗰、那個平時翻學放學嗰度又塞車，跟住咧依家啲大貨車咧準備落貨嘛，擺翻啲叫做吉啊花啊嗰啲入去呢一個叫做花墟嘅年宵市場嗰度又有一陣人啦。跟住轉翻過去咧，即係喺呢個新世紀啦，嗰個花墟嗰個位咧，嗰度又多人。 好似叫 Monco 啊，新世紀嗰個樣名。 係啊 ，Monco 啊，係，係我拉曬頭啊 ，Monco， 係總之嗰啲位，哇！一諗到塞車就真係頭都痕埋。 真係要留意我哋交通消息啊，所以真 係。係啊，係咪好咧？見你初嚟報道，俾你輕鬆揾到個靚劈走啫。 你講完大段嗰啲神回一句咋，留意住我哋交通消息啊！好嘢，好嘢， 係咪好好啊？臨尾俾翻呢個 round up 係啊，好好啊，真係。 好啦，咁你過翻去睇住交通啦， 好 唔好？ 好啦， 唔該曬 Toby， 好。 天气方面啊，梗系揾阿彭爷爷啦。早晨啊，彭爷爷。 系彭爷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啊。哦，早晨，晨光啊，听众。 早晨，早晨。 今朝早咧个天色咧同寻日咧就都系差唔多嘅。一朝朝早好似嗰个状况咧，真系咧个天咧就未光得晒嘅，即系太阳咧未走得到出嚟嘅。咁啊，因为咧嗰个云层咧都系覆盖成个天空。我今天咧我而家目测咧嗰个嘅云嘅厚度，因为冇寻日咁厚啦，好似薄啲咁，可能咧就再过多个零钟到啦，就应该蓝天咧都可以走得出嚟啦。望向远处都系嗰种嘅依旧嘅状况啊，都系有少少灰蒙蒙咁样嘅。咁啊，今朝咧我都有听啊小白讲天气咧，都有呢一个嘅黄色火灾系嘛？ 系啊系啊，而家都有啊。 啊，即系都有少少乾燥咁样啦。 系 啊，油片车啊，听唔听到啊？ 听到，可能都系同一班人嚟嘅、啊。 即系七点几，佢赶住去边啊？ 系啊，下次早少少出门口啦，应该提到下次早少少出门口，咁咪唔使。 真系要安全驾驶嘅呢？ 唔系咯，寻日咧有第二架片嘅转头油，一阵间睇下有先。 两家人嚟喺度啊！我哋唔好理佢住。咁啊，路面上面咧，今日咧就如果喺早上。行人路上面行走咧都系舒服嘅吓，有少少凉浸浸嘅感觉啊。今朝早比寻日嚟讲就少咗嗰阵风啦。 哦， 系啦，咁啊，但系都啲空气咧都系凉浸浸咁嘅，其实系舒服嘅咁早嘅时间，因为应该我谂过多冇两个钟到咧就开始热热地 嘅 啦。 系啊，而家通常晏昼咧都系咁样噶啦，你朝头都准备咗啲衫咧就 行出街食晏嘅时间就会成身汗噶啦，真系。 系啊，摆低晒啲衫咧咁啊出去啦，因为可能下昼即个太阳真系出嚟啦吓。好啦，咁啊唔该晒彭爷爷先，咁我哋再睇下详尽嘅天气预测啦。好，拜拜， 拜 拜。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天气就转凉啦。咁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就系干燥噶，最高嘅气温大概就去到20度，咁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嘅，咁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咁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咁下周中期咧渐转温暖啊，同埋潮湿，咁而家1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2%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现正生效。好啦，咁大年初一咧系星期六嚟噶嘛？ 系啊， 嗱，咁年廿八啊，咁跟住大年初一呢啲时间咧，望下先，因为天文台咧咁都啱啱出咗嗰个九天嘅天气预报啦，就话到啦，1月25号咧，咁呢一个嘅大年初一嗰一日咧，就19至22度嘅，咁冇乜太阳，咁睇下到时嘅天气又会唔会点啦？嗱，而家攞住个概念先。 啊，咁啊，知道咧，即系起码就唔会急冻，又唔会急热啊，同而家差唔多，有个心理准备先。好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而家听一听晨光大学先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 啦。早晨啊 ，Kate。 早晨，大家好。系啦，咁咧，我哋而家都差唔多仲有个零礼拜咧，就新年噶啦。我相信大家咧都开始准备紧点样过农历新年啦。咁、今日咧就想趁仲有少少时间咧，都同大家讲啊，其实我哋喺衣食同埋送礼上边都有少少嘢咧，可以做好准备过一个绿色嘅新年嘅。咁大年初一大家都会着新衫啦，咁亦都系农历新年嘅传统嚟嘅，咁啊象征万象更新啦。咁但系咧喺今时今日呢个富裕嘅社会之下，其实咧大家谂翻下，我哋边止净系喺过年之前买新衫啊，每季都会有几件新衫嘅。咁再加上网购啊。呢啲咁嘅平台咧，我哋可以揾到哇好多好平嘅衫，有啲人咧真系夸张到可以个个月，甚至我话每个星期咧都买新衫嘅。咁但系根据我哋绿色和平之前嘅一个调查所知啦，其实平均每个香港人衣柜入边咧都有一至两成从来唔会着嘅衫噶。咁嗱，当然我即系唔系话新年要着旧衣先至系环保啦。咁但系而家可能大家都见到好多大减价，想买啊新年要买新衫嘅时候，大家真系买紧嘅时候，都可以将衣服嘅寿命咧都纳入考量入边。咁就唔好因为啲衫哇真系好平啊，10蚊件咁样就买咗翻嚟唔着掉咗都唔觉得可惜咯。另外咧就有一啲唔着嘅旧衫咧，都鼓励大家将佢送去回收，或者你知道边个需要嘅，直接送俾佢咁样。咁同埋咧，大家买衫嘅时候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啊件衫用啲咩物料做嘅咧，因为乜嘢物料咧都有可能对环境咧产生负面影响嘅。尤其系譬如一啲塑胶嘅纤维啦，大家都听过微塑胶，其实塑胶纤维咧喺清洗过程之中咧，佢嗰啲塑胶嗰啲一条条嗰啲纤维咧会甩出嚟，咁然之后咧落咗落个海度咧，其实就系其中一种微塑胶啦。 系。咁我即係喺選擇衣服方面咧，就聽咗呢啲 tips 啦。咁但係我估咧，另外一方面咧，大家會最諗到同環保掛鈎嘅咧，應該就係啲利是封啦。 係啊，冇錯啊，利是封啦。咁其實有好幾年咧，有一啲嘅環保團體都會做一啲回收利是封，同埋將一啲新淨嘅用過嘅利是封送翻出去，希望大家下年嘅時候咧，仍然都可以用翻佢嘅。咁我都相信其實好容易會揾到呢啲二手嘅利是封嘅，希望大家咧都可以盡量用翻呢一啲咁樣嘅利是封，咁就唔好去買一啲新嘅利是封啦。另外咧，其實利是封紅當當，大家仲會諗起咩啊？就係嗰啲花紙啊，送禮嘅時候咧，好多都會再包多一層花紙嘅。咁甚至我見到超級市場啊、便利店啊，佢哋新年期間咧，即係仲有營業嗰啲咧，佢哋會有張台幫人哋包裝咧。咁但係大家諗深一層，我哋好多時候咧送禮咧，本身嗰個已經係一個禮盒裝嚟㗎啦。咁多一層包裝，其實係咪即係真係咁重要咧？簡約嘅包裝咧，可以大大減低對環境嘅影響，亦都唔會代表你對親友嘅心意有任何改變㗎喎。 都係嘅，而且咧，依家咧，你都會發覺市面上好多啲糖果禮盒咧，本身已經係好似一個已經包裝好嘅禮品，都唔需要再額外加多張花紙咯。我覺得 係啊，你講得啱啊。另外近年咧，其實都興起一啲無包裝嘅產品㗎，即係佢哋專登將一啲本來係即係碎濕濕就一定要包住佢，亦設計成為咧，唔需要包裝你都可以攞上手嘅嘢，或者揾啲環保嘅包裝。咁大家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呢啲嘅產品，咁將佢哋送俾大家，都可以減低對環境嘅污染咯。咁當然啦，買禮物嘅時候咧，大家真係買嗰刻咧就自備購物袋啦。咁我相信大家都唔淨止買一件嘅嘛，可能一羅羅親友買好多份嘅，咁你自然一隻手攞唔曬嘅時候，自備購物袋其實都係需要嘅。 同埋咧，可能好多时咧，当你嗰啲购物袋咧，仲可以攞嚟咧，你一次去拜年咧，一日可能去几站噶嘛，咁有好多嘅礼物咧，就需要摆埋一个袋啦，咁就唔需要咧，即系额外又去攞啲纸袋啊或者胶袋啊，咁就以为以前好多啲人咧就中意话咧，啊一个礼物咧就跟多一个纸袋，就再送俾人，咁呢啲就可以减少咯。 系啊 ，Barbie 你都好熟悉啊，我相信你送礼送咗好几年啦。系啦，咁另外送礼之外，大家亦都即系农历新年一定离唔开食嘢噶啦。 新年会同亲戚好朋友食饭啦，团年饭、开年饭，仲有好多拜年上面都会食下饭啊咁样。咁、通常咧，新年讲意头嘅，我哋呢啲嘅饭种咧都会有鱼，象征年年有鱼啊嘛。咁、除咗鱼之外咧，亦都唔少得一众嘅山珍海味、名贵海鲜咁样。但系咧，我想提醒一下大家。野生珊瑚鱼啦、鱼翅海参、花胶、鲍鱼呢啲嘅热门应节食材之中咧，其实好多咧都系濒危物种嚟嘅。咁、大家为我哋嘅海洋生态着想啦，亦都为地球着想啦，应该避免食用一啲濒危嘅海产海鲜。咁另外咧，亦都对呢啲嘅食物嘅来源地多加留意啦，尽量拣一啲可持续嘅海鲜嘅。而家有啲超级市场咧，亦都会同大家讲明。他们卖那些哪一些是可持续的海鲜，譬如举个例子，鲍鱼很多人都真的会吃的，新年南非的野生鲍鱼因为过度捕捞，其实他们数量是急速下降的，取而代之大家还想吃鲍鱼的，其实可以选仍然是处于可食用级别的中国养殖鲍或者是澳洲的野生手捕鲍鱼这样。所以但要达到真正的年年有鱼，我们的海就真的必须要年年都有鱼。这些都是我觉得大家真的应该要做的事。 我听了呢，阿 Kate 呢在衣啦、食啦，还有很多环保的礼物、利是封回收等等的 tips， 希望大家呢在准备农历新年的过程里面呢都尽量选用一些可以环保的方法，所以知道如果我们每一天小小的行动就可以保护到我们的地球，令到我们的生态都可以持续发展。今早再一次唔该晒来自绿色和平的 Kate， 我们下个礼拜再谈过啦，拜拜。 晨光大学， 唔该晒 Kate， 唔该晒 Barbie， 咁亦都有一个就是特别的交通消息要同听众讲讲噶。长青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金竹角有交通意外，今日第一、二、三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就喺青葵公路近葵涌公园，亦都影响到咧，就系青衣西路往长青公路挤塞。咁啊，现时长青隧道往机场方向管道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讲多次啦，长青公路往机场方向近呢个金竹角有交通意外，第一、二、三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啊。咁啊，青葵公路近葵涌公园亦都影响到咧，就系青衣西路往长青公路挤塞。现时啊，长青隧道往机场方向管道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啊，如果咧要去以上嘅地方咧，要密切留意住交通嘅情况啦。 在诸多酒精酸一个产地，年份与名称都有各风味，平价与贵价通通也不菲，来干一杯明士约会，神之水一口喝尽成就碰杯，波本桶和我后来似炭火雪地来赠送，懂你酒一世得够，品美酒每樽都罕有，海风清爽加一下功比、一进口水果香气苦与甘，大干果秀美，海边吹在某地，圆通的色彩邀请你品味，然后爵士曲响遍这天地，人间的仙境只需要欢喜，来干一杯名士约会，神之水一口喝尽成就碰杯。 之前揾嚟呢一首嘅歌曲嘅布之伦啊 ，Alan 嘅《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啊，而家先听呢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七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长青公路近长青隧道往屯门方向发生三车相撞意外，七人受伤。意外发生在早上六点几，涉及的士、轻型货车和私家车。初步消息指私家车司机被困，要由消防员救出，亦有的士乘客受伤，要送院治理。消防和警方正在现场救援和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美达成的首阶段贸易协议是历来最重大的贸易协议之一，对中美两国长期关系亦都有好处。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将会有2500亿美元重新流入美国，又指美国在第二阶段贸易协议谈判处于有利位置，这个情况对美国来说是前所未有，又认为美国农民对协议感到非常满意。但最希望他们记住是他实施关税措施，并利用税收协助农民渡过难关，下一步将会是美墨加贸易协议。特朗普说，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曾经私下表示，与中国达成的新贸易协议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指舒默在公开场合批评协议，认为是出于政治原因，对美国太糟糕。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任命米舒斯京为新一任的联邦政府总理，即时生效。较早前俄罗斯国会下议院杜马对米舒斯京的任命进行投票，由于他所属的团结俄罗斯党在杜马拥有压倒性多数，最终在424个议员之中383人赞成，41人弃权，无人反对。米舒斯京随后发表讲话，感谢普京和国会的支持，将会在四月向国会汇报新政府的政策，并会在近日向普京提交外国的名单。53岁的米舒斯京原本担任联邦税务局局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天气转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渐转温暖潮湿。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啊，就喺长青公路去翻机场方向，近住金竹角咧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第一、二、三线咧都系封闭噶，非常之挤塞啦。龙尾排到去青葵公路近住葵涌公园噶，就系长青公路去翻机场方向啊，近住金竹角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第一、二、三线咧都系封闭噶，非常之挤塞噶。龙尾排到去青葵公路近住葵涌公园噶，咁亦都影响到啦青衣西路去翻长青公路一段挤塞。咁而家长青隧道啊，去翻机场方向咧就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隧道方面啊，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啦，排到去骏发花园噶。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龙尾就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香港单车馆噶。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近住顺利村一段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啦，车龙排到去飞鹅山道噶。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联合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啦，元朗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咧就慢车，咁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出翻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骏景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今个星期会出现嘅有姜涛。 你如果穿短裤上台咧， 穿短裤死都唔会穿短裤。 我记得啊，你话你脚粗嘛，因为花姐都话你好粗噶嘛，条腿 粗啊， 小腿唔粗啊真系。 掂我呢只脚胶， 呢个房间你都喺隔篱嘅咩？可以？ 应该唔系我。 点解可以出？ 我喺你经理，我随时喺你隔篱 嘅。呢个唔系我嘅访问啊！ 哇，得咁少嘅唔够喉。 仲有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Dixon、施培、阿乐、莫莉， 记住收听啦！ 一齐打低琴流感，你咪自己散养活家禽，带着了入境要谂谂，检疫申报做足要小心，你咪喂夜了，你咪放生，环境佢适应唔翻。着了尸体点做治安？搵渔护处打1823。 预防禽流感，你我都有份。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好啦，翻到嚟朝早7:37嘅时间啦，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梗系有好嘢送俾大家啦。 系啦，就系、是、送一个咧即安健嘅小贴士啦。逢星期五咧都有啊，晨光即安第一线嘅，咁啊呢个环节咧就会有唔同嘅同事声演啦，包括小白啦，系啊，阿 Lu 啦，同埋黄耀祖啦，都会同我哋咧一齐啊分享一下一啲即安健嘅小贴士嘅。今日咧啊呢一集比较特别， 诶点解咧？ 嗰、那个即安健嘅事件唔系喺叫做 office 啊，以至咧工地嗰度发生 吓 啊，个场景去咗酒店，点解嘅咧？ 咁咪听下先咯。 好啊，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啊，何主任，啊，放完假翻嚟，诶，哇，精神晒喎！ 梗系啦，放假每日都瞓到自然醒，唔似喺香港每一日都唔多够瞓。 去咗边度玩啊？ 东京啊！啊，我买咗手信啊，又有啲零食，白师傅阿祖，你哋随便拣啦。 哇，咁开心啊！东京嗰啲酒店咧，应该都唔错噶。 唔止唔错啊，系非常之好添啊！我住过两间嘅酒店，两间咧都住得好舒服。差啲唔舍得走啊！ 价钱贵嘅酒店啊，梗系舒服啦。 我、哦、白师傅啊，唔一定噶，我都去过一啲好贵嘅酒店噶，但系咧会因为嗰啲员工嘅工作态度啊，而令你觉得咧唔合格，大打折扣咁噶。 又啱、啊，我住嗰两间酒店嘅员工咧，佢哋都好专业噶，服务态度都好好。 唔止服务态度噶，嗱，你要睇埋佢哋做嘢嗰阵时嘅方法啦、姿势啦，都可以睇到佢哋系专业定唔专业 嘅。啊，阿祖啊，啊，你对酒店业嘅员工咁有研究嘅？ 哈哈，系因为其实我喺酒店业嗰度系做过一年咁多嘅。 系咩？估唔到、啊。咁作为一个酒店嘅前从业员。你认为咧点样先至为止一个专业合格嘅员工呢？ 啊，唔知啊，何主任你去旅行嗰阵咧觉唔觉噶？啊，其实咧日本嗰啲从业员啊喺工作场所整理方面咧非常之好噶。哎，呢一样嘢咧包括埋佢哋嘅个人修养。嗱，由基本讲起啦，啊，梗系咧穿着啊清洁。整齐嘅工作服嘅，污糟嘅工作服咧，唔单止有外观尖啊，仲会影响个人卫生。 啊，白师傅啊，估唔到你对于酒店业从业员嘅工作服要求都有啲认识、 啊。做人嘅嘢咧，啊乜嘢诶都识少少啦。阿祖啊，啊你以前咧喺酒店做嘢嘅时候，要长时间保持住套工作服干净整齐，其实咧难唔难噶？ 喂，都难噶。嗱，你知啦，我哋成日咧都要搬搬抬抬，难免会整污糟套衫噶嘛。不过就要经常记住用正确姿势做嘢，仲难啊。 点解啊？因为有时啲同事贪方便唔跟规矩做嘢， 会噶嗱，例如咧搬运咁啊，安全起见咧，事前就要先评估下物料嘅大小、形状同埋重量，跟住咧先去决定合适嘅搬运方法。 哦，梗系啦，例如咧要检查下物料嘅表面会唔会有啲尖锐凸起嘅嘢啊，如果唔系啊，搬嘅时候好容易整损自己噶。啊，所以咧有需要嘅话，仲应该咧就使用一啲适当嘅个人防护装备，例如戴翻手套、啊、安全鞋，加强对手同埋脚嘅保护。 事前评估好重要啊，起码咧都要了解搬运所经嘅路线同埋摆放嘅地点。如果唔系，你都唔知道要搬啲货去边。搬到去又唔知道有冇位摆，仲可以睇睇路上面有冇障碍物，需要预先清咗佢。咁先至唔会阻到咧搬运嘅过程噶嘛？ 系啊，有阵时咧啲同事又贪快，唔愿去攞嗰啲咧辅助机械，咁件货物好重咧，都选择用人手去搬，咁样啊咪容易啊，增加咗整亲啊扭伤啊嘅机会咯。 呢啲嘢咧。真系唔可以懒噶！你话去攞嗰啲辅助机械麻烦啊，定系啊扭伤有排睇铁打麻烦啊？ 咁咪系咯。 阿祖啊，咁你有冇试过负责执酒店房啊？ 有啊，嗱，讲到咧执拾床铺咧，其实好多嘢要留意噶，用唔啱姿势咧，例如你又要长时间弯腰咁样咧，好易扭伤噶。 我呢见过啲酒店职员啊会将收出嚟嗰啲嘅床单啊被铺抌落嗰啲秘密嘅通道喎、啊、好神秘㗎。阿祖啊嗰啲、哎、叫咩啊 唔係好神秘嘅啫。其实酒店业呢对一啲同布有关嘅物料好似係床单啦、啊、被铺枕头套等等啦、啊、俗称呢就叫做布草嘅。一啲污糟嘅布草呢就会经布草管槽落到去呢洗衣房。每次用布草管槽嘅时候呢仲要特别留意啊，管槽门嘅开关要扣好个槽门，防止突然之间闩埋咗，咁啊会夹伤手噶啦。 哦，咁用呢一啲管槽嘅时候，绝对唔可以将个头伸入去入面啊！如果布草管槽有阻塞，一定要量力而为，要使用辅助工具，千祈唔好捐个人入去啊！ 如果唔係呀，好容易成個人跌咗落去㗎，咁就危險啦。 係呀，所以呢用完稻草管槽之後呢，一定要閂返好棟槽門㗎。 叫啲床單呀、被鋪做稻草我覺得好得意呀。我又真係各行各業呢都有好多嘅特別用語。話時話啦，阿祖呀，點解你唔繼續做酒店業嘅？ 哈哈，其實我呢世人呢最討厭呢就係執床㗎啦。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哦，我哋了解咗阿祖多一样嘢啦， 系 就系佢好唔中意执床， 系啦，唔中意执床喺个剧入面啫，咁啊，唔知道大家依家起身未啦？起咗身又会唔会咧？執床啊，摺被啊，執整翻自己嘅啊寝室咁樣啦，咁、好多朋友都係 hea 開，跟住夜晚黑翻去又捐翻入去。 我唔得噶，我朝頭早咧一定要即係就算唔係話整到個床咧，好似頭先講話酒店嗰啲咧，起曬角咁樣，我都要咧嗰個床鋪咧係要整齊， 係咪啊？ 即係你最低限度你都要朝頭早起身揚一揚佢， 係係 撥走佢，因為咧實在有太多嗰啲塵螨啊，唔知咩皮屑啊。你又讀得太多呢啲咁嘅新聞啊，咁所以自己都驚啊，咁啊養一養佢，唞一唞氣咁樣。 係閒時清潔下啦。如果朝頭早太趕時間出門口，就禮拜六日抽啲時間就打理下個寝室啦。今個早上咧講下咧，係一個跟進嘅 case 嚟嘅，就係跟進翻琴日小白咧都有喺國際新視野定還是係今朝 spot 到你嘅環節都有講啦，話喂今時今日咧好多嘅跑手咧就著某一款咧某品牌嘅波鞋咧、跑得快咗，咁、其實呢件事件咧不斷咁樣發酵， 佢哋有啲咧就話開頭個嗰個系列咧就話加4% 啊嘛，咁4% 嘅時候，啲人咧就覺得真定假啊？結果咧、結果就真係有啲跑手咧，係真係好似呢一個嘅品牌嘅廣告所講一樣咧。咦、佢出嚟自己嗰個比完賽嘅成績咧，係真係有唔少嘅跑手係快咗，所以先至會令到再上一次嗰個馬拉松咧，啲、人先至會咁著弱啊。因為講到價錢，其實呢對鞋唔平嘅，但係都令到啲人為咗追可能快得嗰一分鐘咁樣、去到咧就係買佢咁樣。 其實快一分鐘已經快好多啦。如果你係跑步個世界，好明顯嘅。咁依家最新嘅10K 記錄，早幾日喺有個運動員打破咗係26分幾啊嘛。 係 26分幾跑10K。當你跑10K 嘅時候，仲係用緊個幾鐘嘅時候，或者 踩單車咁嘅速度 你叻仔嘅話，喂，譬如57咁樣，我曾經跑過53，係我人生最快嘅10K。但人哋26分鐘就跑得到 啊！試下突破50分鐘啊！其實做到嘅， 做到俾心機同埋俾時間， 係啊， 同埋要搭時光機翻翻後生嘅時候咯。anyway 啊，唔好講我嘅一個準則，講翻對鞋先啦。嗱，睇翻咧英國啊，《泰晤士報》就報導啦，國際田聯咧正在調查咧對馬拉松啊產生重大影響嘅呢一對波鞋。嗱，就係講個型號出嚟，唔好講品牌啦，叫 Lex Percentage 啊、其實今時今日咧呢對波鞋咧仲喺佢哋官網嗰度咧賣嘅， 係啊。 話説咧，琴日我等人食飯， 呢個 Next 咪頭先我講嗰4% 嘅第二代咯， 就係嗰個啦。跟住我睇啦，會仲有得賣喎，2000蚊一對，即係香港嘅官網喎，仲有得對。咁琴日我又想買對新鞋過年啊嘛。 哦，你就係咩啊？ 想有睇到， 你就係諗住快嗰幾個 percent？ 唔係，我嗰個 你想快啲過年啊？定係？ 係我純粹想追求款式啊，咁樣同埋啊。其實我唔係睇嗰對鞋嘅，我睇其他鞋嘅。跟住咧就 alert 到，即係留意到，喂、呢對咪就係國際田聯話禁止用嘅呢個厚底嘅跑鞋，仲有得賣，仲要2000蚊咁樣。我記得咧，佢一出第一代嘅時候咧平啲嘅，1400幾嘅啫。唔知係咪因為依家哇講到又話著完之後咧跑得快啲，唔係普通人覺得跑得快，係專業嘅跑手都覺得跑得快。 不過我自己個人認為啊，如果係專業嘅跑手咧， 係 有機會買呢對鞋就令到自己快啲，梗係開心啦。普通嘅跑手咧。睇翻自己狀態啦，老實講一句。 嗱，講多少少嗱，呢對鞋嘅設計咧，其實 Next Percentage 咧就之所以成為咧咁多嘅爭議咧，皆因咧跑鞋嘅鞋底咧極厚啊，據指咧鞋底嘅叫泡棉咧同埋碳纖維咧成分可以增加咧跑鞋嘅回彈力度，咁啊著嘅時候咧感覺咧反而覺得個鞋底咧較為硬一啲。嗱，上年10月咧肯亞嘅長跑好手咧基柏做 治咧，就喺维也纳咧一项啊非正式嘅马拉松入边咧，成功喺两个钟头内咧就跑完啦。 系啊， 当然，喂，你话两个钟头内已经系一个纪录嚟噶，不过就系呢个系一个非正式嘅跑手，但系咧另一位咧肯亚嘅女子跑手咧。戈斯基上年十月就做了世界女子最快的马拉松纪录，足足快了81秒嘅，就是着了这一款嘅跑鞋、其实各个生产商都话啦、跑鞋的技术其实一直在发展嘅，我哋咧就唔可以否认咧，对跑手嚟讲技术同埋呢个科技咧系应该并驾齐驱嘅，就好似 F1 嘅比赛咁样。咁唔通 F1 嘅比赛嘅轮胎仲？是用紧十年前的轮胎咩？咁、十年前的轮胎个磨蚀度梗系渣啲啦。十年后的F1 的轮胎梗系可以襟磨啲啦。 你行多两个圈争好远、 系啦，即系你少叫做早两个圈入维修站，同迟两个圈入维修站， 可以影响个策略啊。 系啊，或者影响个时间噶嘛。咁嗱，关于呢一个又系去到啦科技同埋技术嘅结连啦。咁你俾唔俾科技应用先？如果你唔俾科技应用嘅话， 就草鞋算啦。 咁不如叫啲生产商唔好再研发运动嘅科技啦。 嗯。 咁纪录咧就俾人打破嘅。咁究竟几多 percent 嘅技术咧，而几多 percent 系靠科技咧？這个 balance 咧就好难去拿捏啦。 嗯。 我觉得系嘅，特别咧系喺其他嘅运动再着迹啲，譬如乒乓。乒乓实会有啲物料咧，今次咁日出咗咧，系落上船或者下船，再夸张啲嘅。世界大细个，大家都僆仔都有打过乒乓波啊。你会哇， 要搽胶啊，贴块胶片喺度咁样。 传说中又落晒，又话上船下船咁样削球咁样。 有十字西咁样。 单纯讲一样，譬如削球咁先算啦。今次咁日一定有啲超多嘅物料，去令到削球削出嚟个乒乓波嘅旋转。好个威力好强劲，又有另一啲嘅物料出嚟，就系话俾你听啊，去应付呢啲旋转咁犀利嘅球速嘅时候咧，佢有啲物料咧啊，好似海绵咁样，我吸咗佢个旋转，令到你冇容易冇咁容易，好似我哋僆仔咁样，哇食西啊打唔到个波啊！关于呢一个乒乓波咧，我哋一阵再讲多少少，但系咧讲咗交通先。 好啦，咁啊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咁啊话到较早前长青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金竹角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啦，封路重开啊，咁啊但系仍然非常挤塞，龙尾咧就喺青葵公路近现代货商码头，亦都影响到咧就系青衣西路往长青公路挤塞噶。咁啊现时长青隧道往机场方向嘅管道咧仍然系实施间歇性。嘅封闭措施嘅，咁大家留意住啦吓。 系啦，出门口翻工翻学嘅你咧就留意翻啦。好啦，讲翻呢个乒乓波入边讲到咧，就系科技同埋人嘅技术嘅结连，你会觉得喂呢、這个讨论咧，其实今年啊，2020年咧系最应该讨论嘅一年，因为今年咧系奥运年，唔同嘅项目咧都会展示喺世界舞台嗰度。 所以 头先我讲乒乓波、跑步、游泳。羽毛球全部关于拍嘅嘢，关于物料嘅嘢，关于球鞋嘅嘢，关于即系有外在因素嘅嘢，都会攞出嚟讨论。究竟喂嗰、那个叫科技系咪帮人帮得好紧要先？咁而个帮又有几多先？几多先系违规先？几多先系过量先？ 佢哋个街拉一定系谂咧，我哋系希望测试人类自己本身嗰个嘅极限，做到嗰个嘅速度。或者個力量係有幾多？佢哋嗰個諗法係，到底外來嘅借力係會唔會干預咗我哋發揮自己本身嗰個能力嗰個極限？係啦。咁所以嗱，今年你講得好啱，奧運年咧，咁而家國際田聯就喺度審視緊嗰對鞋啦。咁你奧運一定係睇住。即系如果佢可能田聯佢本身都已經話，喂，今年對鞋唔得啦，即係我哋要 DQ 隻鞋啦。隨時奧運咧，啲選手都唔著噶啦。 好啦，嗱，講到你呢度咧。就唔系净系运动嘅层面咯，头先讲科技啦，讲咗技术啦，奖牌嘅层面啦，股价嘅层面未讲。呢、這个弯刀嘅品牌，美国市值咁高，如果真系 ban 咗佢，话哦呢对鞋咧唔得啦，我哋国际田联都唔认可啦，甚或乎会出可能某一啲禁令，话所有以后往后嘅田径比赛都唔可以着呢一对嘅球， 净系我嚟俾你自己买嚟练习。 吓、啊，佢股价肯定跌啦。系咪先？咁嗱，喂，原来最后牵涉到千丝万缕底下，最后喂，连股价或者咧唔同嘅竞争效应都有所影响。 所以咧，呢个科技点样去结连运动，再喺个经济效应嗰度咧有所影响咧，真系好深嘅课题。而今年咧，一定系最大机会攞出嚟讨论，都系嗰句啦。因为全世界都睇住系东京奥运啊嘛，唔系净系睇住东京啊，系睇住奥运嘅舞台。因为每样嘢都已经有唔同嘅结连。头先讲乒乓波，其实羽毛球都系噶，即系我哋旧时僆仔嗰啲羽毛球嗰啲，诶成日话拉线啊嘛，咪好容易断线嘅啲羽毛球。 都唔同晒啦啲物料。 一啲羽毛球拍，我见你中卫嗰啲打，林丹嗰啲打咧，佢哋咧直情成块拍换咗佢，佢连线都唔穿，或者有阵时一块拍咧系咁疯狂抽击好多下啦，我唔断线噶，打一场咁激烈嘅比赛，用咁大嘅力度都。究竟系点解？我有阵时都好想去深究一下，或者研究一下。 系你净系讲单车，佢哋所用嘅物料都已经唔同啦。 嗱，旧时用碳纤，碳纤咧又话咧一撞完之后咧，成架会碎咗。 最初直头一嚿铁嚟嘅添。 系啦，跟住咧碳纤咧之后就话得个轻字，因为一撞咧成架会粉碎噶嘛。 散啊嘛。 系啦，散咗你成架车唔掂啦。跟住又用翻啲唔知钛合金啊。你谂下物料上都有唔同玩法，所以咧呢个好值得讨论嘅题目嚟嘅。嗱，讲得多咗少少，不过唔紧要，大家都知道呢个系一个运动嘅结连嚟噶嘛，系咪先？即系我头先都讲咗运动嘅嘢，当半个今朝 spot 到你咁样，既然入埋今朝 spot 到你，不如都讲埋啦。今个星期啦，英超都有好多场赛事嘅，咁啊，即系英超方面咧，早场咧就屈福特啊。对热刺啦，至于咧，呢个咧，礼拜六啊，晏少少十一点嘅时候咧，就哇，好戏连场喎！啊，曼城啊对水晶宫，阿仙奴啊对呢个咧石飞联啊，修咸顿就对狼队，咁啊，白礼顿咧就对阿士东维拉啊。至于咧，礼拜日方面咧都有唔同嘅赛事啦。你话喂，有一场咧真系要睇礼拜日啊吓，凌晨嘅十二点半，估下。王者利物浦对曼联， 哦， 呢个双红会咧， 双红会 系 以前 话题焦点啊， 以前啊真系辣好多啦，双红会咁啊，以前仲系费格逊年代嘅时候咧，咁啊一定系辣噶啦，咁啊大家对家直头敌对添，系咪先？咁而家咧就叫做火药味咧。 浓啊都 系嘛， 系啊浓咩浓啊， 我觉得冇以前咁浓啦， 冇以前咁浓， 因为今年嘅利物浦咧，其实真系 太 好红啊，今年 系啊，亦都可以提早夺冠个呼声。的確是高唱入魂啊，咁啊，曼聯方面亦都唔知可唔可以駕馭得到啦，即係關於，但曼聯真係季中開始依家真係越踢越好， 係佢哋有越踢越好嘅 聯賽嘅。第五位啦， 同埋值得留意嘅系咩咧？就系、是、本身咧，喺今年啊利物浦气势如虹嘅时候咧，咁啊迎战咧就系、是、唯一一队咧曾经令到咧就系、是、利物浦失分嘅对手就 系、 是、曼联啦。咁所以会唔会就系叫做格食格咧？ 系啦， 足球好中意就系格食格嘅。 做咗一样嘢叫做喂阴沟里翻船咧咁样，咁啊要睇住礼拜日啊凌晨嘅时候呢一场嘅焦点嘅球赛啦。咁啊即系足球真系好令人入迷嘅，咁啊。呢、这个时间就可以，我哋都可以同大家讲声啊，可以如果可以礼拜六睇场好波咁正啊， 都系件好事嚟嘅。但系记住唔好净系挂住睇波啊，吓自己有时间都做下运动啦。 如果你相信自己跑得快，你就会跑得快。我是如此相信，周杰伦。 盛开得很安静，远方的风雨不停，人世苍白而孤寂，徘徊无助的人群，焦虑的何时放晴？孤身一人归外的自由风景，谁也摧毁不了我们的梦境，却也盼了流转划过了天际，我许下的愿望该向谁去说明？一直在浩瀚的宇宙间旅行，璀璨的夜空里满天的水晶，等我的祷告终于有了回应。我是如此相信，但背后支撑的是你。 振作天空很灰心，蝴蝶不再被吸引，玫瑰盛开得很安静，远方的风雨不停，城市苍白而孤寂，徘徊无助的人群，焦虑着何时放弃。故事里的未来的只有风景，谁也摧毁不了我们的冷静，血液般的流着滚滚的痕迹，我许下的愿望该向谁去证明，一直在浩瀚的一瞬间旅行，璀璨的夜空里满天的水晶，我的报告终于有点回应，我是如此相信，但背后支撑的是你，以至于我并肩而行，当我的太阳升起，听见那句回来的声音，为我守候的人是你，给了我坚定的信心，双手弹奏 人好紧要嘅，紧要咩咧？相信自己好紧要啊！是 跑啦， 跑啊，跑快啲！我哋如此相信，时间跑到嚟朝头早嘅八点钟啦，先听听新闻报道。 联络办公室发送通知，要求韩方喺二月底之前拆除金刚山内所有韩方设施。消息人士话，有关内容属于两韩正系磋商嘅事宜，强调面对面谈判系政府一贯立场。韩方坚持有必要对金刚山内长时间被闲置嘅部分设施进行整顿，反对全面拆除设施。北韩去年十一月亦都曾经向韩方发送通知，要求韩方喺十一月底之前拆除金刚山内嘅设施。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4,101点，升16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2美元，卖出1552.5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3，日元110.12，瑞士法郎0.965，澳元0.69，加元1.304，新西兰元0.664，人民币6.881，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114。天气方面，与冷锋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早上天气清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渐转温暖潮湿。而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长青公路啦。咁较早前咧，长青公路啊去翻机场咧，喺金竹角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清理咗大约系3个字啦。喺7:50左右咧，早上啊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咧消散得好快，咁而家冇晒车龙啦。咁只系影响到丁九桥咧去屯门方向咧车多少少。咁而家长青公路去机场方向喺金竹角对出一带交通咧就已经回复翻正常啊。重复多次啦，长青公路去机场方向喺金竹角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啦，封路重开，咁车龙咧都散得好快，咁而家咧长青公路去机场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噶，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呢段路啦，咁而家一带嘅交通咧比较影响咧就只系丁九桥去屯门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啫，咁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咧都系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在河源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碧桃花园，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挤塞，车龙在星河名居。在新界元朗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就行车缓慢的，德士古道北去返全锦交汇处就挤塞，龙尾在国瑞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音乐， 音乐， 音乐， 以音乐之名。 我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郑子成。一首让我感动的歌，应该是好似酒一样，越旧越醇，越听越有味。 我是普通话台的 Benny 叶宇波。一首让我感动的歌，应该是在低谷时令我想坚强，在高山时令我想飞翔。 总结2019年香港乐坛成绩，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1月19日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播放。大气候转变令传统变味，有人主张跟随时代改革，有人坚持守护传统，一场革命在中国正式开打。电视节目《中国故事五之金华火腿起革命》深入浙江省金华市，看看全球暖化怎样令金华火腿这种传统食品引发出一场制作方法世代之争。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如果已递交2020年小一入学申请表，但未获自行分配学位，家长会收到教育局的统一派位选校通知书，请你在1月18号或19号到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办理选校手续。如果到1月14号还未收到信，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学位分配组查询。 Hello， 我朱海婷，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朱海婷。 早晨啊，程振鹏。 哎呀，早晨啊，晨光嘅听众，嗌 全名咩？ 小学同学，小学同学嗌全名。 一定系你大师妹啊，细好多嗰啲师妹 ，sorry。 细侄女啊。好啦，各位晨光嘅听众，早啊，星期五啦，希望你都有一个愉快嘅心情迎接呢一个周末周日嘅嚟临啊！而家早上啊，八点搭二嘅字啦，差唔多11分添啦。啊，今日咧天气方面，就似乎有啲乾燥啦， 但我反而覺得醒神咗，因為今日你起身喺個被透到伸隻手或者伸隻腳出去感受嘅時候，咦，凍凍地，即係冰咗少少，咁、你會覺得即刻個人醒一醒啊！ 哦，係咁樣啊， 我反而咧越凍咧，今日可能即係。 越覺得點啊？ 立咗幾日啦，咁今日涼翻咧，我嗰種肅然起敬，即刻想起身涼涼嘅感覺喺度。 咁通常咧，如果係需要咧報一報呢個晨光交通天文台嘅時候咧，我都會咧再早少少就即係探頭外出啦，又或者如果係有露台嘅位置就行出去啦，咁去感受一下究竟今朝咧係冰冰凍凍啊，定係還是和暖咧？咁樣都係俾自己一個身體上面咧好快啲咧適應。 一下， 涼啊涼啊，今日涼咗下，現時室外氣温17度，相對濕度咧就係71%，17度聽落去又好似覺得唔係好凍，但係咧暫時未有陽光啊嘛，所以你會感覺到啊，因為今日咧都係大致多雲啊，早上天氣清涼，日間嘅部分時間咧天色明朗同埋乾燥，最高嘅氣温咧大約係20度噶，吹和緩至清勁嘅北至到東北風，亦都展望啦，未來兩三日即係週末嚇，早上清涼，部分時間有陽光，下周咧就漸轉温暖潮濕， 係 啊，所以嗰啲咧要曬下被啊，即係要攞啲衫出嚟曬下，呢、這個週末做下啦，趁佢乾燥啊，快啲吹下咁樣。如果唔係下個禮拜又暖又潮濕，點算啊？ 哇！如果係又暖又潮濕咧，去大掃除咧、都麻煩啲、 冇咁爽手啊。 係、可能又要開行嗰、那個抽濕機啊，咁樣麻煩一啲嚇。不過你話如果已經做好曬啲過年嘅準備嘅朋友咧，就係週末週日咧，仲可能趁住咁清爽， 再入啲火唔通？ 可能去行下山咧，又或者唔知適唔適合咧。 如果你都習慣咧，新年由頭伸到落腳，由面伸到落底嗰啲人咧，你買咗咁多新嘢要洗啊嚇，通常一定要洗咗先著啦。咁、就呢個週末，不如快啲做咗佢先啦。 好忙喎、朱凱廷咁樣嚇，咁點啊？我哋唔得閒睇住個市，就揾朋友幫 揾佢啦，揾佢啦。 晨光財經第一線， 第一線。 这个时候咧，我哋电话旁边接通咗咧，有啊，寻日已经同我哋通过电话嘅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嘅，早晨， 早晨。 早晨 ，Heidi， 早晨，彭仔，各位晨光嘅听众，星期五愉快 ，Happy Friday。 耶、好啦，咁呢期咧边个最风骚啦？你觉得个市场上或者喺个财经界或者喺个整体我哋成日话即系国际嘅一个状态当中，特朗普算唔算风骚啊？虽然佢可能面对俾人弹劾嘅情况，但咁见到个美股方面咧又创新高啦，咁啊美市亦都系升幅扩大啦。咁喂，几个市做得咁好，你见到三个指数都系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佢会唔会相对地风骚？骚少一少咁样 啦，哇！我谂佢净系极度丰收嗰只啦。首先佢就唔当弹系嘢啦，即系佢 佢仲系快啲添啊，因为我冇事啊咁嗬。 唔系就系、基本上都即系喐佢唔到。咁嗱，真心讲即系大家都可能可以了解多少少就 系 所谓美国参众两院嗰个门槛唔同噶，即系第一关过到就唔代表第二关会过到，即系第二关就真系要好多共和党嘅人倒锅咧。先至有機會可以即係令得到呢個彈劾會係通過得到，所以其實咧真心講佢係冇乜風險嘅喺而家呢刻。咁、甚至乎喺佢過去嘅言論啦，包括喺佢嘅社交平台啦，公開講嘅言論當中咧，佢、差唔多將嗰個美國股市上升咧係同佢係畫上咗個唔係等號咁簡單啊， 係直接係 完全就係佢就係令到股市上升咁滯，即係佢就歸功於佢咯。咁當然你話是不是完全無的放矢呢？我又不覺得這樣的，因為始終他過去推出的例如即是一些減稅的措施啊、都是真的幫到美國經濟手的。但是如果你說喂即是私人市場的盈利增長以至到即是大家對於企業的盈利有好表現，股價做好，就不是他一力就可以即係做得到嘅嘢啦，同埋即係講到中美貿易戰，亦都唔係話真係一面倒利好股市啦。 咁佢可能都會入埋指數咧，我要製造一個利好嘅環境俾你哋噶嘛，咁。 咁啊，直情係，總之都係嗰句啦。呢位總統先生就即係過去我都會見到噶啦，即係好嗰啲。就歸佢咯，咁好嗰啲佢就唔點提嘅。 不過一個指數咧，能夠睇到其中一個指數就係呢、譬如美國啦，十二月份嘅零售銷售上升咗0.3%咧，連續三個月上升，其實咧都戥佢哋開心噶啦，因為正當我哋呢邊可能香港啊個消費市道比較疲弱嘅話，佢哋都連續三個月上升。呢、這個指數嗱講真就有啲人話反映經濟良好，咁但係的確你覺得又足唔足以去即係講得咁有關係咧嚇？ 嗱，我諗都係嗰句，唔可以睇單一嘅一個數字。嗱，當然即係你話零售相關嘅數字，對於美國嘅經濟，即係我哋都啊，又攞翻啲中學時期讀嘅嘢啦嚇。要講一個經濟最簡單嘅量度指標，就係我哋講國內生產總值 GDP。要講 GDP 又係講離唔開又係嗰幾個所謂嘅即係當中嘅內地組成部分啦嚇、消費啊、投資啊、政府開支加出口減埋入口嗰啲咁。咁所以咧，呢、這個數字係重要嘅，即係啱啱 Heidi 都提到。咁但係咧，亦都唔係全部，因為都係嗰句啦嚇，一個經濟除咗你話睇呢幾個數字之外，仲要睇下就業市場啦、亦都講下啊，即係喺未來一段時間對於例如物價嘅趨向會係點啊？咁當然，如果你話喺而家呢一秒鐘咧，咁就真係幾理想嘅嗱、即係今日就禮拜五啦，所以咧亦都一個月就一個禮拜就有一個禮拜五會公布即係一連串著數據，但每個禮拜四都會有即係新申領同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噶嘛，咁啱啱咪尋日咪出咗咯，咁啊真係見得到申領失業救濟嘅人數一路都跌嘅喎，咁當然啦，但係進口物價咧都係升得比較快，咁啊即係反映得到咧就即係呢一個。即係通脹嘅情況，但又唔係話真係咁大嘅問題喎、而家又嚇，咁、所以咧就真係都係純粹同經濟數據角度去講，又真係暫時都仲係歌舞升平嘅，咁、所以你話或者係日日都創新高，美股尋日又勁升啦，咁、我諗都係反映得到基本經濟面以至到市場對於呢一啲嘅企業嘅盈利嘅預期有個。好乐观嘅睇法咯吓， 系好啦，咁我哋翻翻嚟香港方面嘅港股表现啦，寻 日 咧系啦，咁啊最终收市就升咗109点啦，收报系28883点咁嘅，咁啊成交咧继续都系突破1000亿嘅， 1015亿，1015亿， 咁啊当中咧睇到其中就有讲到系一啲嘅药业股啦，咁啊表现系算系喺蓝筹股之中咧表现啦，都系较好嘅， 内房亦都唔错啊， 系啦，咁如果系睇咧嗰啲嘅药业股咧，好似由其实过去呢一年，虽然即系股市方面咧较为即系动荡啫，但系咧就药业股嚟到今天咧个表现拉匀嚟讲咧，好似都其实系咪唔错咧？嚟紧个前景又会系点咧？即系如果有啲投资者真系已经系针对呢个板块嘅话， 好真系要讲药业股咧，我谂都要分开几个范畴去讲嘅，即系话喺而家呢一刻咧我哋除咗譬如话留意得到。好似即係一啲指數成分股，例如中生制藥啊呢一類啊，即係一啲比較大石藥啊咁嘅一啲，即係可以話係垂直式經營嘅一啲嘅藥廠，即係佢哋有研發啦、有生產啦、有銷售啦 咁、 樣。 叫垂直式嚇、 係啦，即係 一條龍 係 一條龍 啊，全部嘢都做曬嘅。咁當然亦都有一啲可能係集中做物流配送嘅一啲嘅範疇啦。亦都有一啲係可能係比較係研發初階嘅階段啦。咁、但係亦都因為香港已經有一個新嘅上市制度啦，就係、生化科技上嘅股嘅上市制度，即係話嗰個股份代號後面有個 B 字嗰啲咧，即係 biotechnology 呢啲啦。咁我諗亦都唔可以話係就咁好籠統咁講啊，即係全部都歸類於藥業股，因為始終佢哋兩個。嗰、那個嘅即係話發展嘅即係程度有所不同，即係有個 B 字嗰啲咧，就可能係比較初期處於投資階段，未有盈利，咁但係咧就可能會有個比較爆發性啲嘅增長。譬如話，如果佢真係有一隻藥係通過到即係。藥監局嘅測試，即係可以推出市場，咁佢咪有好大嘅盈利咯。咁當然啦，好多都係內地嘅藥廠啦，咁亦都即係比較少係喺海外生產嘅，都有大少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就即係如果你話指數成分股嗰兩隻，咁呢段時間亦都坦白講啦，唔係話特別飆青嘅，佢嘅股價表現都譬如石藥咁都係即係叫做由低位升翻啲，唔係話真係好似近期好似我成日都講 WWSW 嗰啲同股不同權嗰啲咁，哇！一路一跌跌咁就升上去，好似唔識停咁樣即係呢一類咁樣，咁所以我會覺得就都唔係話一面倒，咁但係的而且確都會有少少即係轉勢啦。譬如話有部分一啲即係具研發能力嘅藥廠，咁我都會覺得即係。 都有一定的投資價值， 所以藥廠的報告都要看清楚嚇。 係 啦係啦係啦，同埋睇佢去到邊個階段，通常即係去到即係即將推出市場嗰個階段就最爆發性咯。 哦 ，OK， 咁啊亦都聽到阿 Dicky 呢啲分析，即係俾咗投資者自己都要分清楚。哦，原來就算係藥業股呢個板塊都可以分好多類㗎嚇。嗯，明白。咁啊，另外亦都有一啲銀行嘅經濟師咧就指到指出就話港股咧喺今年踏入 嘅幾好聽啊， 2020啦，咁啊睇住首季咧就恆指咧有望上市31000点，咁31000点啊，距離而家咧即係28800几点，咁究竟算係保守？ 第一季喎， 第一季咯，幾個月啫都係，咁究竟係算係保守定係進取咧？呢啲經濟師嘅分析嚇。 好。首先你讲嗰位经济先我好朋友嚟嘅。咁姓温嘅吓，可以开，所以其实都系开名嘅吓，但真佢哋讲话即係对 于港 股有个比较乐观啲嘅睇法。咁嗱我又讲返我自己睇法啦，我唔系唔同意嘅。咁但係呢我要提醒大家呢要明白就係话如果你纯粹讲第一季呢我都觉得有机会见到个三字嘅。因为呢我会觉得系喺农历年过后，因为始终而家仲系希冀憧憬盼望㗎嘛，第一阶段签咗啫，咁由第二阶段又嚟緊㗎啦嘛。咁就永远都系股票市场就系处于希冀憧憬盼望嘅呢个阶段呢就系最表现好㗎嘛。等緊嘅时候系最好㗎嘛，等完咁就冇嘢睇㗎。咁但係呢要留意一樣嘢啫，我要提醒就係話始終要明白我哋唔可以就咁攞恒生指數，嘩個 PE 低到冇朋友喎，全球最低咁滯喎，港股值好平喎，咁好平㗎嘛，咁水向低流梗係嚟買㗎啦，咁嗱我就唔可以咁樣講，因為呢要明白恒生指數嗰50隻成分股嗰個嘅組成同例如主流市場例如無論是道指啊、納指啊，其實都好唔同嘅。雖然都係所謂嘅加權平均計算方法，即係話邊隻市值大就計邊隻多啲。當然啦，又有個股上限啊、流通係數調整呢啲，表過不提啦，時間唔夠。咁但係咧，簡單啲講，有好多啲低估值嘅股份，佢仍然係低估值嘅，即係50个學生。佢有啲係考得差嘅呢，佢永遠都係考得差嘅。我唔係話佢曳喎，只不過係話佢永遠都係處於一個低嘅增長。咁所以呢大家都唔願意俾好高嘅估值佢，譬如話內銀股啦，永遠都係單個位，仲要係中就是單個位數字的市盈率，地產股亦都因為他們的盈利有一些所謂的即是 mark to market 啊，即是說要計佢的即市價的這些因素，所以呢亦都會是令到他們那個的市盈率的倍數呢不會很高，所以如果你又純粹講市盈率倍數，港股永遠都低的，何時會改善呢？除非五月份的時候宣布同股不同權的股份可以加埋入恆指，跟住Bling Bang嗰啲阿里亞嗰啲即係美團啊、小米入曬去，入曬去之後咧，佢個市盈率就會拉高曬啦。即係因為呢啲股份個市盈率係好高啊嘛，因為佢哋巨增長咁，所以即係純粹講呢個因素咧，就要解釋點解港股長期嘅市盈率都偏低，呢個係個原因嚟嘅。但係如果你係純粹講港股咧，我諗即係要等內地放埋，即係我哋放農曆年假冇用啊，要等佢哋放埋春節，因為我哋放農曆年假。放完都好啦，咁啲北水都未翻嚟，咁要啲北水再翻嚟嘅時候，先可以令到個指數再推高。同埋唔好忘記一點咧，就係話淨係睇個恆指係冇意思嘅。而家因為我都成日都講，嗰三隻同股不同權嘅股份，永遠都係喺成交榜十大裏邊，但係佢哋唔係指數成分股，所以你會見到呢三隻股份其實係跑贏恆生指數好多，但係佢哋又貢獻 唔到啊。系咯，貢獻唔到呢個恆指嗰個嘅增長咁樣，咁啊明白啦。咁啊今朝早咧就多謝曬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啊 Dicky 啦。咁正話我哋有提過嘅股份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都係恆仔。 OK， 咁我哋啊下個禮拜咧先再同阿 Dicky 再傾啦。下個禮拜就差唔多到呢个年三十晚噶啦噃吓，到时再 到时就预祝 系咪要拜个早年啊？到时 系 啦 ，OK， 咁样嗰只 好啊，下个礼拜再倾，多谢 Dicky， 拜拜， 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二台通识六十秒， 传统思想觉得男士应该主力出外赚钱，而照顾小朋友的责任就落在妈妈身上了。不过当社会越来越讲求性别平等，照顾小朋友的责任都应该由父母共同分担的。 所以香港由2015年就开始实施，男性雇员可以因为配偶每次分娩而享有三日侍产假，而在上年男士侍产假更加增加到五日添。可惜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定型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在某些亚洲国家，男士申领侍产假甚至会遭受歧视。好似在日本，有位男雇员在完成侍产假重回工作岗位之后，被调至另外一个部门头衔自散。所以虽然日本法例保障父母可以在 BB 出生之后最多休假一年，可惜碍于社会风气和公司文化，只有 6% 的合资格父亲会放侍产假。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60秒。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曾经出产过殿堂经典舞曲 I Took a Feel in Ibiza 的这对监制人马斯，再加上来自挪威今年25岁的女歌手 Julie Bergen Kiss Somebody。 Sometimes I cry, we all know what it's like. There's no good in goodbye, so we push it away. People will try, say don't worry, it's fine. Just go give it some time, don't you know what it takes to get out of bedGet everything that you had. Go out and find someone else. Sometimes you just gotta get somebody, yeah. Sometimes it's all in your head. Sometimes it's that you forget. Sometimes you just gotta get somebody 喜欢听 EDM 的朋友呢，这首歌绝对啱晒你心意啊！这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十位 ，Julie Bergen with Seed Kiss Somebody。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今朝咧，朱海婷啊，准备咗件事话俾彭爷爷知。 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早晨彭爷爷。嗱，唔知咧，仲有一个礼拜咧，零一日啦，即系下个星期六咧，就系呢一个年初一啦。大家去晒咧，就系买年花未啦？嗱，有啲朋友咧就会系可能年廿八、年廿九、年三十晚先买，因为插新鲜花噶嘛。 或者谂住平啲。 系啦，咁啊，买一啲中意买蝴蝶兰啊嗰啲朋友咧，即系会插一盆即系靓靓嘅，亦都可能有啲已经买咗啦。听讲今年咧啲量啊或者佢啲种啊，同埋啲价钱都唔错，暂时都吓。好啦，咁至于会卖桃花嘅朋友咧，嗱、哦，通常两边嘅，有啲咧就会一早咧就同可能本地咧，甚至乎内地系啦，啲龙铺订咗啦，咁、就会送嚟噶啦。咁、有啲咧就会真系啦，去到好似我咁啦，今年咧都打算咧就会去到现场啊，可能去翻花墟啊，系啦、或者我觉得因为今年咧啲天气比较难预计、所以我同我啲朋友咧就会预计咧去到花市或者咧就系去到花墟嗰度咧就睇咗现场嘅情况就即时拣。因为你见啲天气都几仿佛，有阵时十零度，有阵时突然间过廿度咧，咁都如果太暖咧，啲桃花开得快啊嘛，系、咪？所以建议啦，今年咧就话，如果你想拣桃花嘅时候咧，如果你下个礼拜突然间转暖嘅话咧，记得摆佢喺空气流通嘅地方，同埋唔好直接晒咁多太阳，会开得更多嘅花。仲有换水，记得啦，系加呢啲已经吸收咗嘅水，唔需要换晒所有水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武汉市卫健委通报新增一宗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死亡病例，至今累计两人死亡。最新通报的死者是一个69岁男子，上个月31号发病，到今个月4号病情加重。转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救治，入院的时候患有严重的心肌炎、肾功能异常，多个内脏功能严重受损，肺部出现纤维化和积水，胸膜增厚，延至星期三抢救无效死亡。 武汉至今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41宗，12人出院，5人严重，2人死亡，其余患者病情稳定，全部接受隔离治疗。法国工会反对退休金制度改革触发的大罢工持续到第43日，工会号召民众第六次全国大游行，要求政府撤回改革。在首都巴黎火车站，铁路工人、教师、律师和医护人员参与示威，有强硬派工会领袖说他们意志仍然坚定。内政部估计全国示威人数只有187,000人，数字不够一星期前的一半，其中巴黎有23,000人。政府上星期让步，暂缓将领取全额退休金的年龄由62岁提高到64岁，部分温和派工会欢迎，但仍然有工会不接受。总理办公室早前说，罢工令到国营铁路公司损失大约8亿的欧元，巴黎地铁公司亦都损失近2亿的欧元，形容交通已经停顿了很长时间。不过多项民调显示，民众对于罢工的支持度维持在60%左右。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任命米舒斯京为新一任的联邦政府总理，即时生效。较早前俄罗斯国会下议院杜马对米舒斯京的任命进行投票，由于他所属的团结俄罗斯党在杜马拥有压倒性多数，最终在424个议员之中，383人赞成，41人弃权，无人反对。米舒斯京随后发表讲话，感谢普京同国会的支持，将会在4月向国会汇报新政府的政策，并会在近日向普京提交内阁名单。53岁的米舒斯京原本担任联邦税务局局长。联合国表示，自从俄罗斯支持的武装组织去年12月再次进攻叙利亚伊德里卜省以来，大约350,000个叙利亚人逃到邻国土耳其边境寻求庇护。有居民和救援组织表示，经过多个星期的密集式空袭，当地几十个城镇和村庄变成废墟，大量医院和学校受损。联合国报告亦都指出，大量逃亡的叙利亚人要在受损的学校栖身，面对缺水缺粮的问题，生活条件正在恶化，形容伊德里卜省已经面对严峻的人道问题。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4,069点，升13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1.87美元，卖出1552.3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3，日元110.2，瑞士法郎0.965，澳元0.69，加元1.304，新西兰元0.664，人民币6.881，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114。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早上天气清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渐转温暖潮湿。而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两单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去翻屯门方向啊，跟住深井咧有多车相撞意外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丁九噶啦。就系屯门公路去翻屯门方向啊，跟住深井咧有多车相撞意外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丁九噶啦。咁另外啦，青马大桥咧去翻机场方向，跟住收费站嘅快线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咁但系咧就冇乜点挤塞嘅，咁即系经过咧小心翻就得啦。就系青马大桥啊，去翻机场方向，跟住收费站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但系冇乜点挤塞嘅啫，经过小心。咁另外啦，较早前咧喺长青公路去翻机场方向，跟住金竹角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 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车龙就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太子道东去旺角，车龙就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出返九龙，近住福亨村一段就慢车，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挤塞，车龙过咗去芙蓉山路少少。最后就是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五十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嘅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时间来到星期五的朝早八点四十分啊。这个时段呢，就有我鹏仔再加埋朱海婷和小白呢，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的。先来睇下今日呢东方日报的头版头条啊，就会跟进一下呢武汉肺炎的情况的。咁就话呢，自内地湖北省武汉市不明肺炎啊，在去年随即爆发之后呢，就病毒不停地向外扩散，包括内地、香港、澳门、台湾、 新加坡、越南以及系南韩等地都有通报出现疑似病例，咁啊引发当地卫生部门恐慌噶。咁继早前咧，泰国发现一名内地入境当地妇人系确诊武汉肺炎之后咧，日本寻日就公布咧确诊系居于神奈川县嘅内地男子咧系受感染噶。咁两个咧从内地输出。海外個案都係冇踏足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本港傳染病專家就認為啦，日本同泰國先後有輸入確診個案，相信武漢整體疫情咧仍未完結，預料本港未來咧亦都會有係傳入個案咁講。咁而呢一个嘅武汉肺炎输出海外啊，掀起恐慌啦，就同内地相邻嘅香港备受威胁。本身咧系医生嘅立法会议员啊，郭家麒咧，佢关注病例外传，就指啦，内地春运开始啦，要求政府咧系加强检测从内地到香港嘅高铁以及系航班嘅旅客，强制内地旅客入境嘅时候咧作健康申报。日本出现首宗武汉肺炎确诊个案之后，本港卫生防护中心咧扩阔咗呢个情报嘅准则。医生咧如果发现病人发烧、呼吸道感染症状或者系肺炎，以及咧发病发前14日里边曾经到访武汉市，或者曾经到访内地医院，或者曾经系同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有密切接触者，都需要咧系通报。呢、这個防護中心噶，呢個係嚟自今天咧嚇《東方日報》嘅頭條報導嚟噶。 好啦，跟住信報方面嘅頭條就講到特朗普話簽次階段貿易裁撤關税噶。嗱，中美首階段嘅貿易協議咧就喺本港嘅時間周四凌晨啊喺美國白宮正式簽署，並且公布中英文版本嘅本文噶嘅文本噶。咁啊，協議咧將喺簽署之後30日後生效。雙方確認啦，已經立即啊就住第二階段嘅貿易協議展开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签署仪式致辞的时候就表示，美国保留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待次阶段协议完成后，关税措施就会全部撤销，并且预期不会有第三阶段的协议。在首阶段的共识当中，中方承诺未来两年增加采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中国副总理刘鹤就表示，中国企业会按市场决定采购。特朗普就讲到，中美首阶段的贸易咧具时代意义噶，佢将会在不久将来咧就系、是、去到访中国，强调啦两国具有良好关系，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咧亦都有很好嘅好，佢讲到很好嘅私交吓。咁佢亦都讲到啦，首阶段贸易协议咧就系为历来咧系最大规模噶。咁讲到啦，协议文本咧其实分咗八大个项目噶，包括知识产权、技术转移、农业、金融服务、汇率、扩大贸易同埋争端解决等等噶，喺30日后正式去生效啦。重点咧内容咧就系为双方咧系独立协议嘅执行，咁以及咧系争端解决嘅机制，亦都提到啦，中国咧将保护专利同埋打击假冒嘅商品，禁止中国咧系透过提供利诱嚟到咧系诱导技术转移噶。中方审查同埋批准美国农业生物科技的产品的时候呢亦都会缩短至不超过24个月，但是协议呢就不包括生物制药和数据保护的。另外呢两国亦都同意呢就是恢复定期的贸易磋商。咁呢个就是呢暂时首阶段的一些最新的进程啦。 好，再睇埋嚟自明报方面的头版报道，咁讲到呢就是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即是简称的监警会啦。上年7月主动成立专案小组审视警方在反修例风波入面的行动问题。咁原本计划下个月初咧就会公布首份嘅报告，咁但系啊，监警会寻日夜晚咧发出声明啊，以高等法院批出一宗审视监警会工作权力嘅司法复核申请为由，咁话到经过审视法律意见之后，一致决定延迟公布报告噶，咁有待咧就系司法复核有裁决之后先至再作决定。监警会报告已经一再推迟公布日期啦，咁而家更加可以话系公布无期。有泛民议员质疑监警会咧就揾藉口不公布报告。行政会议成员咁啊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就认为啊，法理上监警会公布报告同司法复核案咧并冇冲突噶。 咁特首办回应嘅时间亦都讲到啊，尊重监警会嘅决定。咁至于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啊，寻日咧喺中西区区议会咁啊出席之后啦，被传媒问及啊对于监警会报告有啲乜嘢嘅睇法嘅时候，就表示目前未有机会睇到报告，咁啊报纸上面嘅转载亦都未知道系啱定系错，唔能够评论。监警会首阶段审视报告针对6月9日。6月12日、7月1日嘅警民衝突嘅，咁啊，亦都咧就係監警會主席梁定邦星期一13日嘅時間，亦都話到啊，專案小組已經寫起幾百頁嘅報告，咁啊正在核實工作，咁但係因為部分稿件仍然未完成啊，原定本月底提交報告要推遲至到咧就係2月初，咁啊有接近監警會嘅人士指出啊，梁定邦關注司法覆核案對於檢視報告嘅影響，擔憂監警會今次咧有向公眾搜集反修例运动的资料，或者会被界定为调查。由于监警会冇办法咧，就系无法啊调查，即系没有呢一个嘅调查权啦。咁报告或者就会受到法律嘅挑战，需要咧就系厘清情况。咁寻日亦都交由大会决定，最终拍板咧就延迟公布噶。咁截至上个月中，监警会已经收到超过1400宗涉及咧就反修例运动期间对警员嘅投诉噶啦。以上嚟自明报嘅头版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同大家转睇下嚟自星岛日报啦。星岛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有讲到，特首林郑月娥寻日咧就喺立法会答问大会之上咧，表明咧唔接受有人形容过去7个月处理社会动荡时候出现嘅警暴，咁啊批评过去几个月啊不断有人咧抹黑以及系妖魔化警队，意图削弱警队执法能力。咁佢又呼吁青年人咧要珍惜一国两制，否则一旦一国两制未能延续至2047年后，情况可能是由他们自己一手造成，并透露下个月有望公布独立检讨委员会的人选和细节。事隔3个月，林郑月娥就再到立法会出席答问大会。她先在开场发言的时候透露，下个月公布的财政预算案将会以撑企业、保就业、振經濟、舒民困就為主調，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會研究適切措施，為受影響的界別和人士提供支援，並且指出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的籌備工作已經是接近完成，期望下個月可以公布委員會人選和相關的細節。咁而另一位嘅官员咧，就警务处处长啊邓炳强啦，寻日就出席中西区区议会嘅会议啦。会上多名民主派区议员就多番咧以网上传闻去质问邓炳强噶，包括咧831打死人、警察强奸市民、被自杀等等嘅指控。咁邓炳强多次咧强调呢一啲系假消息啦、假新闻啦，形容系煽动仇警嘅谣言。佢指有一名女子曾经指控被警员强奸，但是经过调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就同讲法完全不相符。咁警方正系从误导警务人员或者提供假口供的方向进行调查。咁会议其后通过要求解雇邓炳强的临时动议，邓炳强就同其他政府代表离席。邓炳强会后表示，对多名区议员情绪式发泄是感到遗憾的。这个来自今日星岛日报的头条报道。 好了，跟着是经济日报方面的港民政情，就讲到超过80%中学教师倡议是加强共通能力的。本港中学课程仍以就是学术和升学为本的，学生就为公开试疲于奔命。中文大学联同香港中学校长会昨天发表了一项中学课程改革的调查研究，超过80%受访的中学教师和校长认同，未来中学的课程最重要的就是加强个人化、加强个人转化和变革的能力、共通能力、生命教育和价值教育，装备学生面向世界，提高课程和考评的制度的弹性。超过半成的受访者就支持大学应该摒弃中学文凭试3322的入读大学的门槛。教育局辖下的学校课程检讨专责小组其实在过去6个月就发表了咨询的文件，今次就是在去年7月至9月收集了超 超过过千名啊官津同埋直资中学校长同埋教师嘅意见，包括咧就系向51人咧就系进行访谈，并且随机咧抽样嘅方式以问卷啊访问咗1441人嘅 ，sorry 系1341人啊。问卷嘅结果显示啊，超过80%嘅受访者认同啦，未来中学课程需要咧就系加强个人转化同埋变革能力，包括咧就系喺唔同背景群组嘅人处理矛盾冲突等等啦。80%至90%人就认同需加强人民质素同埋尊重咧系多元意见等等嘅共通能力去发展，同时啦，大约80%嘅人系认为需要加强价值教育同埋生命教育，但系咧亦都需要增加人手同埋咧系上调嘅呢个班师比等嘅。我谂系应该系班嘅每班嘅师生比例系呢个班师比，我相信系啦。 啲短啲缩短嘅词语真系越嚟越短啦，真系。 写翻两只字啫，都系。 为教师咧就系创造咧呢个空间可以去设计课程嘅。咁啊，讲到啦，其实越嚟越多嘅先进国家咧都摒弃啊呢一个嘅啊柜桶式知识嘅教育方法。香港嘅学生亦都需要培养呢一种嘅软实力，同世界接轨。咁啊，当局亦都促请啊，就系咧要正视啊教师缺乏空间，做好生涯规划同埋价值教育等等嘅问题嘅。好，大家留意一下啦。 好，唔该晒 Heidi， 再睇下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啊，唔知道寻日咧呢个开门呢间呢个商场开门嘅时候，大家有冇去到啦？睇下 我有啊， 重开嘅时候， 我有去啊。 好，咁啊，先睇睇个报章讲乜嘢，睇下同彭爷爷睇嗰个情况咪一样先啦吓。咁啊，《苹果日报》讲到咧就系九龙塘又一城商场上年11月啊，咁啊有防暴警察无故闯入，引发警民冲突啦，亦都咧就系被装修以及咧就系火烧圣诞树，要关闭两个月进行维修，终于赶及农历新年之前咧就复业啦。寻日朝头早7点商场咧就虽然准时重开啦，咁但系咧就现场所见，大概2%至3%嘅店铺咧就仲未有营业嘅。咁原本雪白嘅溜冰场咧就变成泥黄色，咁啊见到工人咧就忙于清理呢个积水啊，部分设施就例如系扶手电梯亦都未能够使用噶。咁有常客咧就批评商场嘅复修进度缓慢，更加有大学生不满连接商场以及校园嘅通道仍然系关闭，咁学生咧继续就要兜个大圈先至可以出入校园啊，非常唔方便。讲紧都系城市大学嘅学生啊，商场所有嘅出入口包括咧就系连接港铁九龙塘站嘅通道已经重开噶啦，咁但系达知路商场正门出入口原本啊，即系有落地玻璃咧就被封上围板啊，只系得翻咧就系一个扇门出入空间。今日经达知路通往楼上办公室嘅出入口，亦都有保安站岗，需要咧有员工证先至可以出入噶。好啦，至于商场内嘅玻璃围栏啊，大部分咧都以白色嘅铁栏咧去到代替啦。报章形容咧都不甚美观，即系话佢唔靓啦吓，被批评咧就降格添。咁啊，又一城公共运输交汇处咧，有几条专线小巴嘅路线行驶噶。咁其中来往又一城以及潮云山嘅73号专线小巴话到大受影响，过去两个月嘅载客量大跌咧，接近50%噶。咁啊，有长工司机咧就被迫休假，替工司机亦都话到，因为交汇处连接商场嘅出入口一早已经封咗啦，乘客未必识得兜大圈啊，入到入小巴站。咁啊，况且咧，港铁站附近亦都有去潮云山嘅小巴，咁啊，以至73号线咧就要缩减呢个。班次最少咧就系停咗3至4格嘅，咁啊呢个商场咧就重开啦，咁啊睇下大家接唔接受佢嘅新面貌。 寻日咧晏昼时分都特登去当睇观察下嗰啲市况如何咧，都真系咧多咗好多系特登去睇下呢个商场重开之后个状况如何，因为咧都听到咧好多身边喺你同你擦身而过嘅一啲嘅即系嚟到去睇呢一个商场嘅人咧。都会喺度讲就係话哦，原来都唔系烂晒啊，即係因为佢唔系全部都系铁栏啊，佢有啲仲系玻璃啊，呢层原来冇打烂到啊，即係讲啲咁嘅嘢嘅。咁即係其实都系嚟观察 嘅。嗱，我有啲朋友呢都系喺其中一啲商铺嗰度工作啦。咁其实都知道呢各个商铺嘅人有啲未开嘅唔计啦，有啲琴日开返嘅呢其实都早喺今个礼拜头呢都已经即系去做清洁啦。即系令到啲商铺入面可能啲空气嘅质素啊都即系希望改善返囉。虽时啦希望。 時間 我聽有啲鋪頭咧，就今個週末就算未開嘅話，今個週末都希望會大部分都開。 因為曾經聽過一個嘅講法，就話呢個商場咧要3月先開嘅。 係啊， 咁所以而家叫做叫早咗啦。 早咗嘅， 咁係咪都俾啲時間人嚟搞咯？ 逐步啦嚇，希望快啲啦。 財子 O 投資 O to O。 早晨，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啊，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汇生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啊，温冠伦新年帮我哋分析大市嘅，新年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睇翻市况咧啊，港股嘅市底都几强下，而且咧不断都有啲好消息啦，而且咧啲股份咧都不断被吸纳。今日嘅市方面你点睇咧？ 短期嚟讲，确实一个蜜月期嚟嘅，因为我哋亦都见到中美贸易就暂时签咗啦。但是都是蜜月期，因为入面嘅其实好多陷阱喺度嘅，即係$3,750亿嘅关税呢，其中三分一呢係稍微减咗啲，另外三分二仲係持续，同埋另外有中国去买差唔多成2000亿嘅农产品，其实短期就係特朗普嘅即係选举之前就应该都係蜜月期嘅，但係前后嘅时候呢，反而可能去到第三四季呢，嗰时就係又係另一波嘅即係可能陷阱嘅开始。咁中长期嚟睇呢，我哋见到美股啲即係成分股啦升到你唔信，咁带动咗其实即係而家全球气氛都唔错，再加上就唔少不税呢都继续去买緊啲即係盈利唔错嘅即係香港嘅上市嘅股份，再加上嚟緊好多中概股都回流嘅话，所以我觉得即係第一二季度呢应该都系会唔错嘅。 咁第一二季都暂时睇好啦，咁投资者咧都起码咧当蜜月期都有几个月开心下先啦吓。今日咧聚焦讲下咧生物医药板嘅板块，系咪啊？ 冇错啦，即系前一两年啦，即系港交所啊，李小加就讲咗就话可以同股不同权啦，就算冇盈利嘅生物制药或者科技公司咧，都可以嚟到香港上市。咁我哋见到上年啦嘛，同埋呢几个月咧，就好多相关系列嘅新股其实已经上咗啦。咁呢啲嘅系有无限嘅遐想噶嘛？例如佢真制药成功，可能有10倍嘅盈利喺度嘅话，所以我哋见到咧，相关类型嘅股份咧就有好多不水嘅资金流入，因为我哋作为散户其实唔会识呢啲嘅板块噶嘛，又唔知佢乜鬼药嗰啲，所以咧我哋虽然唔知，但系我哋从技术分析啦，同埋资金嘅流入咧，见到啲生物制药无论系龙头股啦，或者系相关咧，其实都升得唔少，甚至有啲系落后嘅话咧，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啊吓，汇生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啊董事。温冠伦帮我哋分析大事嘅，唔该晒 Sunny， 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好吗？唔该，拜拜。 Thank you， 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阿欧同 Heidi。 Good morning， 阿梅姐。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大富翁。 哇、wow, ！ 首先有一两个，因为咧呢一个嘅六合彩啊，寻晚就已经开彩啦。 你中咗啊？你系大富翁、 你系其中一位，得两个人中咗、 啊。Oh my god！ 人中之龙凤啊！兴 奋到你哋啊！ 系啊， 其 实 我系有买嘅，我有为泽社群，但我未对。 啊！仲有机会，佢话中咗未？话已经有人认咗 嘛？咁嘅嗰13,000咧，六合彩嘅彩钱咧，个奖金吓，个奖金啫吓。咁咧结果咧，唔知有冇大家留意？应该有留意。头奖咧系有两注送6,000多万啊，每注翻 都好啦， 梗系好啦，叫都好。哇！你好贪心喎、啊。嗱、啊，朱海婷。如果你系、啊，你知唔知有七奖噶？七奖系中三个字，嗱、中三个字咧都有40,000。 啊，都好啊， 劲啊！有几多人中咧？有41,000注中啊！41,000+注中，每注咧有40,000。Okay. 好啦，阿欧 系 有六奖嘅话，六奖系点啊？中三个字再加一个特别号码， 系、啊、 三个半， 几百蚊。 嗱，有34,000+注中， 哇！ 每注派320,000。 如果倒转300+注中，就系派30,000+，真系开心啲， 即系发梦啊！喂，仲有个第五奖，中四个字都有啊，640,000。呢、這个咧22,000+注中，啊，会唔会呢啲其实中都开心啊？ 都开心， 攞咗个彩嘅，系啊，即系多少都 新年开个好头啊嘛， 去泽社群啊！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吓、啊，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136合头奖两注中，真系唔使一世穷啊！ 我啊好简单，今期唔中，下期再努力。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进入我哋今天最后一个小时嘅晨光第一线嘅节目时间，直播室咧就有三条。 咩啊？好新手，好新手， 唔好 check 啦。 倾系啊，三个男人啦喺直播室啦， 系啦， 哦， 又冇理由系 queen 噶， 倾啊，唉，好啊 ，Patty 有啲录音嘅工作进行之中啦， 系啊， 我哋三个留守喺直播室， 冇错，有啊小白，有啊欧，有我鹏仔。今天咧就我哋未需要呼吁听众系咪？ 未死啦啊！ 未死， 未死， 未死系嘛？ 未死啦！ 我哋三个都未死， 未死都系， 真系未死。 今日个听众咧 好顽强啊， 就联络咗噶啦， 咁就好啦。 不过如果听众都想打电话上嚟咧，有两个日期可以安排俾大家嘅。近少少嘅日期有咩咧？下个星期三， 即系1月22号 晨光 Morning Call， 同埋咧，哇，初四啊！哎嗱，初四咧，今年初四唔使翻工噶， 系 系啊，可以开开心心打电话上嚟噶。 系星期二嚟嘅， 星期二嚟噶。 今年初四嘅面口系开心嘅面口嚟嘅，系咪 今年系初五咁嘅样嘅。 我最初都唔明咩系初四咁嘅样。 初四就系代表要翻工嘅面口咯。 原来系有个典故系嚟自阿周星驰。 系行运一条龙啊！ 我都再睇下先。 系郑秀文噶嘛？ 系系啊，好嘢好嘢。啊！呢、這、一个嘅贺岁电影好多啦咁啊，但系咧，我哋亦都要预告一下咧，过年嘅时候咧，晨光第一线咧，即系传统咧，都有个晨光拜年团，我口生痱字，再 take two， 有个晨光拜年团，耶！咁啊，过去日子咧就阿 O 又有出动过啦，阿小白 系 嘛， 有出动过啊， 咁咧。今年咧想搞下新意思嘅， 搞新意思 系点咧？就唔去即系个体户吓，我系个体户咧，就意思即系唔去咧家家户户屋企嗰度咧登堂入室咁去拜年啦。我哋咧即系选择咧想帮忙咧振兴一下或者鼓励一下咧啲小商户。 哎呀， 所以我哋嘅晨光拜年团咧就会去啲小商户嗰度咧帮大家旺市。 哇，开心啊！有彭爷爷嘅大金主喺度， 系啦， 旺丁又旺财。 到时咧就我哋派出咧我哋各个成员啦，分散去唔同嘅一啲嘅小商户嗰度咧，同大家拜年之外咧，亦都系去使钱，最紧要吓， 最紧要货金，货金 系啦，买嘢 有货又有金， 系啦。究竟我哋到时晨光拜年团啊，会去边啲小商户，去边区啊，或者边啲主题嘅小商户度帮大家旺市咧吓？咁到时留意住啦，我哋都系初三、初四嘅啫， 系 初一、初二冇节目啊，即系帮大家唔 礼拜六日啦，因为 系礼拜六日啦吓，咁大家 喂，同埋有个 咩 喜讯啊？ 咩事啊？ 我哋上个礼系咪上个礼拜啊？定系月头嘅时候，八号我哋咪去咗拍呢个二台贺岁片嘅， 有得睇咯。 系啊，我已经睇咗毛片啦。 哇 哇，已经出得街咁滞啦。 系啊， 正喎。咁当然仲有少少修改啊，或者有啲再加盐加醋咁。 嗰啲字幕嘢嚟嘅啫。 系啦，我睇咗都几喜庆，大家都几好个样拍得， 系咪都几好？ 系啊，出尽力啊， 大制作啊呢个。 呢一个嘅拍摄咧，即系镜头冇。不需要用美颜咧，大家啲样都几好睇喎。 系有啲同事平时都唔笑噶，过去嗰半年全部窿口窿面都笑到， 是啊， 四万咁口，我见到有几个 嗰啲著名黑面神咧， 啊、都笑到四万咁口。 即系平时跳都跳唔起嗰啲，就不停跳得起，几好嘅， 几好啊！平时唔识字嗰啲啊， 都 大笔都 知啊。 嗱，呢個先最神奇啊嘛！你 文盲變秀才喎， 字都唔識啊！平時有啲真係 真係一過咗豬年咧，大家一到嘅説説聲咧就好嘢啦。咁啊，究竟呢一條嘅二台賀歲片啊，幾時有得睇咧？真係大家密切留意住我哋嘅公佈啦嚇。咁同埋喺邊啲地方可以睇到咧？究竟係咪喺電視？系咪喺电视咧？ 系啦， 我试下争取下， 有机会嘅。 卅一嗰度睇到咧， 有机会嘅。 定系广告植入去嗰啲吓电视台？ 买啲平啲嗰啲电视台，有啲 package 好平啫嘛。 系啊， 我都俾到啊，真系。 系啊，赵小姐，打个电话俾赵小姐啦。咁样， 华南地区嘅听众都系睇到，观众又睇到， 观众又睇到。 拜年套餐， 我留意，我试下睇下会唔会可以。 播到 咁就劲啊！ 咁啊巴闭啦！ 咁啊好嘢系。 咁我谂谂先。咁啊阿小白跟住落嚟交俾你啦。 今日咧，我哋就喺个晨光第一线嘅消失的地图入边咧，揾到阿专家。上个礼拜就同我哋讲下，譬如诶啲溜冰啊、滑雪嘅嘢啦。 系。 咁但系今日就同我哋讲埋，如果大家农历新年咧，即系去旅行啦啊，点样拣一个啱自己嘅滑雪场咧？喺韩国嗰度嘅，一齐听下先。 好，听下。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猿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嘅消失的地图啊，继续邀请到咧就韩游团长啊 Joyce， 早晨啊 Joyce， 早晨大家好。 系啊，哇，上个礼拜嗰啲又徒手捉鱼啊，跳到个河嗰度零度或者负度咁样落去，喂，呢啲玩法喺真系感受到咧韩国嗰个嘅冬天嘅玩法咧都几霹雳 嘅。系啊，同埋都系另类嘅战斗民族嚟噶嘛，好犀利啊， 好厉害，即系嗰个感觉。我谂香港人都唔系咁多个可以做到咁冻嘅天气，但系就算你日日去游早水游埋冬泳嘅话，但系嗰度真系讲零下负几度，仲要去捉埋鱼，细路仔都玩埋，哇，感受得到佢哋嗰种强悍啊吓。好啦，嗱，冰啊或者捉鱼呢啲咧，咁我哋已经知道韩国有得玩啦，但系又玩翻啲可能大家都喜欢嘅，多啲人受欢迎啲嘅滑雪，咁啊韩国有啦，唔会冇啦，系咪先？可唔可以介绍下啲韩国滑雪嘅攻略咧？ 嗱，其实咧而家韩国滑雪咧比以前更加方便添嘅，系啦。咁我自己咧有时会讲一啲嘅讲座嘅时候咧，都会同一啲冇去过滑雪嘅朋友咧，都会系提议咧，佢哋最好就参加一啲 D 一日团。 嗯， 系啦。咁一日团点解咧？就系咧，一日团咧都会有教练跟你啦，会有人带你去点样去可能做即系租衫啊、装备啊、一啲嘅安全教学啦。咁而且第二样嘢就系佢因为咩都包晒啊。连埋交通都包埋，系啦。咁第二咧就系咧，通常咧第一次去咧，又大家都喺香港，唔系话运动得太多嘅人咧，你太高嘅运动量咧，对你嚟讲都未必系一个好事嚟嘅。 系啊， 系啦，即系你可能浅尝试一试，究竟系咪自己都啱去滑雪先？咁所以咧，一日团咧其实都几啱一啲即系第一次去嘅朋友。咁而家咧进化到咧有一啲叫两日一夜团， 两日一夜嘅滑雪团。 冇错啦，系啦，都系一样包晒你，而系包咗一晚住宿，即系直头住咗喺呢个嘅滑雪嘅度假村。 远唔远噶？其实佢哋嗰啲滑雪场， 其实唔远，其实大部分都系喺江源道同埋京畿道一带。咁而家因为而家一个车程搭巴士或者系陆路嘅交通咯，通常都系三个钟头啦。咁但系如果我好似我咁，已经系同朋友去成日都去滑雪啊，或者我哋都知道系边度滑雪场自己想去嘅话咧，其实你可以搭火车嘅，火车去到而家江陵咧，其实一个半钟头嘅啫。 我执快咗成倍喎。 系啊系啊， 佢系咪嗰啲特急啊？咩新干线嘅 friend？ 系啊，最快嘅火车咯 ，KTX 咯 ，KTX 系啦 ，KTX 咯。咁我哋自己搭KTX 啦，去到真富站，即系去到我哋要去嘅站啦。如果系 真富啊， 真富系啊，千富， 千富 系啦。咁佢哋真富站其实附近咧都有好几个大嘅滑雪场。咁而通常冬天嘅滑雪场嘅附近嘅滑雪嘅度假村啦，或者系附近嘅酒店咧，都会系冬日限定咧会有唔同嘅 shuttle bus 嘅，有嗰啲嘅免费接驳巴士。 即系总之佢咁长嘅时间，可能15分钟一班咁样，就喺个火车站嗰度兜你班人噶啦。 系啦，咁如果你可能好似我咁样，我试过系租嗰度嘅度假村嘅酒店啦，亦都有试过租系附近嘅酒店啦，即系一啲比较大啲嘅连锁酒店咧。其实你攞住嗰个嘅订嗰个嘅住宿嗰个张纸咧，其实你去到嗰度，你话俾佢听，我系住客咧，佢就可以兜去你，即系可以兜去你住嘅酒店啦。而喺啱翻嗰个时间表嘅话咧，你可以跟翻个时间表，可以去到附近嘅滑雪场，即系例如我哋成日都听嘅龙平滑雪场，或者系Alpensia 阿尔卑斯山滑雪场。 哇！ 系啊，其实因为同一个山脉嘅嗰个，其实我就觉得比较好滑啲嘅，我自己都通常去呢两个嘅。系啦，咁所以如果系两日一夜咧，自己搞又好，跟一啲两日一夜团咧，其实都有。好处就系咧，你起码可能滑完嗰日之后咧，喺嗰度住一晚，唔使咁周居劳动。系啦，咁而通常咧，滑雪嘅度假村咧，除咗滑雪之外咧，都会有好多嘅室内嘅水上泳池啊，或者系汗蒸幕，暖水嘅。咁又话汗蒸幕啊，咁你 汗蒸幕， 汗蒸幕即系尖脂白。我哋咧韩国咪好中意汗蒸嘅，成日都会睇韩剧咧，咪扎咗个绵羊头咧，会去一啲好似公众浴场咁样咧，大家冲完凉或者浸完浴咧，有时会有好多唔同温度。嘅 即桑拿， 桑拿系啦系啦，咁有黄土嘅桑拿咧，亦都可能有竹炭啊，有盐嘅蒸啊，甚至乎斋可能纯粹系焗汗嘅，即系温度嘅，可能高中低嘅温度。咁有啲地方咧就叫汗蒸幕，系啦，咁就都有呢啲嘅设施嘅。咁你如果可能哇玩到成身散晒啦，想松下啦，咁可以亦都喺里面咧用呢啲嘅设施休息完一晚之后，第二日咧就再去复习下。 之前佢學咗嘅滑雪嘅技巧，咁、你就可能咧就會比較紮實啲啦。如果假設你係一心都想去學滑雪嘅話， 咁啊練完之後能量係一嘢啦，練完之後就又可以走啦咁樣。 係啦，因為通常你去六日啦，如果假設你唔係話我六日裡面五日都滑雪嘅話，可能你六日裡面有兩日去揀滑雪， 六日入邊都五日滑雪，滑到唔識行路嘅驚。 啊，有啲人咧專係去滑雪㗎、有一啲嘅團咧係專係滑雪團， 就淨係滑雪，就係喺嗰度玩五日。 即係一到咗首爾就即刻嘣一聲就去咗嗰個滑雪場，可能五日玩完之後咧，就可能先至翻首爾住翻一晚嘅酒店，可能喺首爾度梳下平啊，或者係食下啲好嘢啊咁樣，跟住之後就翻香港㗎啦，五日六日咁樣㗎都有㗎，係啊。咁所以其實就按照翻你嘅需要咯，或者你究竟對滑雪呢樣嘢個渴求有幾多，嚟去安排一day tour 又得，兩日一夜又得，或者可能你已經可能學過一兩次啦，我第三次去嘅時候咧，可以花啲嘅時間就係去參加純滑雪團或者自己去。 佢哋嗰啲純滑雪團咧，有嗰啲叫滑雪咧，定係有嗰啲叫咩snowboard 嗰啲咧，一塊板嗰啲咧，咁佢會唔會兩隻都有定係點？ 兩隻都有㗎，因為我幾乎我每一年都有帶朋友去玩，咁唔同嘅滑雪團你去報名嘅時候，你一定要必先已經要揀你揀雙板定單板，係啦，因為咧教嘅班同埋教嘅教練都唔一樣，係啦，咁 靚仔㗎買啲教練 ，OK 㗎，係啊， 我幾次靚女㗎係嘛有， 靚女都有㗎，係啊係啊係啊，靚仔靚女都有㗎，係啊，咁通常 不得了不得了， 去教嘅時候通常都係大部分教滑雪嘅都係惡霸啦，係啦，咁但係通常跟團咧都會有多一兩個嘅導遊， 惡霸男仔啦，靚女嗰啲叫咩噶？ 如果係你嗌一啲靚女嘅姐姐就叫Nuna。 Nuna 係啦， 哦 ，Nuna 係 啦， 即係見到啊教練都係見到靚教練啊 Nuna 係 啦，靚姐姐就叫 Nuna 啦 ，Nuna 沙拉希喲咁樣係嘛？ 咁你就好大嘅誤會啦。你第一次見人哋就同人哋講 I love you 嘅話。係啦，咁所以咧，基本上佢哋嗰啲團咧，如果大團嘅話，基本上都會有兩至三個會跟團嘅滑雪嘅助理，咁去到咁都會有當地嗰個滑雪嘅學校裡面嘅一啲嘅惡霸啦，就教你哋去滑雪。咁中間都會有即係雙板單板都會有唔同嘅人教咯。所以你去報名嘅時候，基本上已經揀咗㗎啦。 係啊。有冇話如果譬如初級嘅，甚至乎即係未滑過雪嘅聽眾，佢哋想去參加嘅時候咧，你會覺得係兩日一夜好啊，定係三日兩夜好啲咧？ 其實我要睇下你本身究竟對想學識呢一樣嘢有幾大嘅渴求啦。係啦，因為咧大部分嘅人咧都係以感受型為主嘅，體驗型為主。 體驗型先 係啦，因為其實都攰嘅，即係都要啲體力嘅。係啦，咁但如果你話唔係，我係想今次咧真係去老老實實地去真係學識嗰個嘅技巧，而且係有足夠嘅練習時間嘅。咁我就覺得咧兩日一夜或者三日兩日，真係住喺個 resort 裡面，係啦，住喺嗰度附近嘅度假村或者酒店去做呢個體驗咧就比較好 鍛鍊下自己啦， 係因為第一日 體驗就兩日一夜就 OK 啦。如果體驗嘅話， 係啊，因為第一日通常你技巧或者可能你都跌到你攰啦，係啦，因為一定係有個過程嘅。咁到去你個身體慢慢隻腳慢慢去適應咗之後咧，咁你第二日咧就可能開始已經有少少上手感覺咧，你就會有一種滿足感咧，你就開始就慢慢想去我想去挑戰一下，或者我想去練習多啲全部都是練習回來的。 是 的，所以如果你假設想鞏固一點，或者我真的有心去學，而學了之後呢，可能我的下年去滑雪的時候就不需要再跟這些 one day tour 了，我可以自己去 book一啲嘅 package 去嗰度 book 酒店啦，或者去 book 當地滑雪團裡面嘅一啲嘅車，直接自己去，直接自己玩嘅話咧，如果假設你有個咁樣嘅目標嘅話咧，咁就最好可能你第一次去咧都係兩日一夜、三日兩夜咁樣逗留一兩晚，係啦，咁樣去多啲練習咧就會比較好啲咯。 係，咁幾好。佢哋有冇話喺一個譬如滑雪場嘅 resort 入邊咧？仲有譬如係温泉啦，又有按摩師啦咁樣，係咪 有啊有啊？同埋咧，如果係一家大細咧，有一啲某一啲大啲嘅滑雪場咧，即係比較外國人都多去嗰啲地方咧，佢仲會有一啲係for小朋友嘅雪橇場嘅，即係你就算 好細心喎， 係啊，小朋友你真係唔識得滑雪或者你真係冇辦法啦，想去感受下雪場啫，但係佢又驚佢可能太細個太危險，或者各樣嘅原因啦。 驚啲人撞嚟撞去又嗨到。 即係人人都有唔同嘅原因。咁如果可能淨係想帶細路仔去玩下雪橇咧，都有㗎。有嗰啲大啲嘅場咧，都會有 親子場㗎嘛。 親子場係啦，就專玩雪橇嘅咁樣。 哦， 係啦。咁如果我講起雪橇嘅話咧，市區都有雪橇場㗎。 市區入邊都有啊？ 係啊，市區咧近漢江公園咧，平時有個水上樂園嘅。 即都係市中心咁樣。 係啊，市中心係漢江公園戶外嘅水上樂園場地咧，一到冬天咧，佢就會噴曬 晒所有人造雪咧，就做一个人造嘅雪橇场啦，好似一个人造嘅户外嘅冰雪乐园咁样咧、 啊， 有雪橇场，又有雪橇嘅池啦，亦都有户外嘅溜冰场。 即系原本系水上乐园嚟嘅。 系啦，如果系夏天咧，佢就会喺嗰度搞水上乐园嘅庆典嘅，即系嗰啲夏日节庆。 下水礼咁。 系啦，下水礼夏日节庆，咁因为同一个地方，因为佢个地方本身有嗰个设施。 冇晒啊，系咪先？ 佢一到冬天咧，就会摇身一变变成咗全部都系雪。 哇！ 系啦，咁我就有一年都系带我个 friend 去玩呢个雪橇场啦，佢大人细路都玩得噶，有两种唔同嘅水泡，系啦，总之你就系 水泡， 即系 冬天定系 冬天噶系啊， 冬天都要水泡啊。 坐雪橇我哋唔坐板噶，如果系玩大斜坡嗰啲咧，坐板就会有少少危险。佢、用大橡皮水泡去跣落嚟噶。 哇！ 好好玩噶，系啊！ 佢就真系将嗰个水嗰个玩法变咗做雪。 系啊，而且佢嗰个嘅斜坡个斜度咧，佢都够几够长下噶，即系唔会话大个，即系成人就会觉得佢可能好儿戏，唔系成人都会觉得几刺激噶。 系嘛？ 系啊，自己拖个水泡上去，跟住之后 get set go， 跟住之后又跣落去咧，系好爽噶。系啊，大人细路都玩得噶。 系 啊，只要你有一定嘅体力，系啦、啊，总之扯个水泡上去， 啊、 自己又跣翻落嚟咁。无限地玩咯，总之一个入场费、可能好似6000 won， 吓6000 won、 就是、即系约我7×6=42，40多蚊咯。Yes， 40多蚊， 40多蚊就可以带佢入去玩， 玩到傻、 啊。系啊，你净系玩嗰个斜坡，净系行上斜坡，跣落嚟。无限十次，其实基本上你都放晒电噶啦。 好过做 gym 真系。 系啊，跟住你有啲 又好玩， 最好笑就系咧，佢另外有一个再 BB 啲嘅池嘅，个池就唔系有喺度斜度，就是、一个好似练习游泳池里面又系铺咗好多雪啦、 嗯， 就系、是、俾一啲咧冇办法玩嗰个斜坡，因为始终太细个咧都唔玩得嘅。咁、咧就会俾一啲爸爸妈妈咧就去用嗰啲胶嗰啲雪橇板咧就拖住佢哋个仔女，就喺雪地上面玩雪橇啦。 哦， 系啦，但系实辛苦爸爸妈妈啦。 爸爸妈妈系伟大嘅， 系啦，系 啦，我都明白噶。 系啊，咁所以里面其实真系好玩啦，6000 won，40多蚊。 呢个真系唔错啊，唔错嘅选择。 系啊， 即系继续感受下呢个韩国嘅冬天魅力先。好，今日唔该晒 Joyce， 好，拜 拜。 晨光追踪31。 好啦，听过呢我哋嘅消失的地图啊，去完玩呢就继续呢可以坐喺屋企嗰度呢就睇下今晚嘅港台电视31有啲咩好节目，咁要请阿罗启新介绍下啦。早晨 Cusson。 早晨。喂，早晨鹏仔。 系啊，珠海都喺度。 你好、 啊。 珠海都喺度。唉，真係好挂住你鹏仔。 哦，佢只挂住你，只琴日佢话我哋反应唔够热烈啊，系。 你知唔知啊？我琴日咧作一首歌啊， 我听到啊，呼啦啦啦嘛， 咪咯，佢两个系零反应喎、 啊。我边个 表哥啊？ 呼啦啦啦啦啦啦，四表哥咁啊！嗱嗱，你听唔听到？再，你睇下排队咁样。 我而家，我今日唔俾反应，等排队。 佢两个系零反应。 系啊，冇计啦，我呢啲天生反应蛋嚟 嘅。系啊， 系点啊？ 咁啊，今日咧就系讲条腿啊，系啊， 系咪有一？ 唔系啦， 系 咁样嘅，是咁的。今日咧就系8点咧有中国故事五啦。咁、 哦、 今次咧就系讲啊金华火腿五革命。 嗱呢个我笑啊，我冇谂过系金华火腿，我谂住你赞我哋女士们嘅美腿。 诶、嗱、那个问题都系 喎，出轨啊！ 女士嘅美腿，譬如朱海婷咁样，梗系要纤瘦啊， yeah. 白滑啦、 啊，系均匀啦、啊， 骨肉匀称，但唔好咁多脂肪。但金华火腿点办咧？ 唔好摆上台啦、啊，真系平价。 金华火腿要肥美肉厚。 诶、原来都唔系 啊， 有肉之余咧，嗰个唔可以太过揿落去咧，要硬啊。点解咧？因为如果咧， 要硬定系唔好要硬啊？ 要硬，因为如果唔系咧，佢个脂肪咧、未收入去嗰啲肉里边咧、就代表嗰啲肉会唔够香嘅。系啊。 喂，金华火腿系咪都计年份噶？ 哦，系啊， 呢、這个呢、這个 定定系意大利嗰啲定欧洲嗰啲先系， 都唔系太计年份嘅，咁啊，总之啱食就得。但系个问题咧，你有冇谂过金华火腿系受到全球暖化影响咧？ 冇谂过喎、 啊，系啊， 所以佢收缩唔到啊。 唔系啊，因为以前咧咁样挂啲金华火腿，因为点解 风干啊嘛？ 呢个地方咧，佢个气候好啱做呢个火腿。 我真系井底之蛙，金华系一个地方啊。 系啊，系啊，吓、啊、咁样咧就咁。但系个问题咧，而家全球暖化咧，变咗咧 嗰啲嘅火腿咧就比較容易變壞啊。 哦， 係啦，咁於是乎咧，嗰啲師傅就唯有落多啲鹽啊。喂，咁你咁鹹，嗰影響味道嘛，係咪？咁如果我哋整嗰啲咩蜜汁方塊係嘛？ 嗯，係蜜錢嗰只啦嚇。 係咯，咁咪會鹹咯咁樣。 上海烤箱方係。 咁於是乎咧，就有啲人咧就整啲玻璃頂嘅屋啦，又或者甚至乎咧整一個室內咧有呢一個控制呢個濕度啊温度咁樣。咁但係嗰啲傳統師傅咧就話，金華火腿咧就要同呢個大自然空氣接觸。才有資格叫金華火腿嘅，如果唔係你唔好喺金華度做啦。 哇，咁多爭拗同埋要求喎、 啊。誒、啊，咁所以咧，今晚就睇下呢個金華火腿起革命啊！ 哦、下次 drop 起上嚟更加有意思。 哇，八點鐘啫喎。 係啊，咁、 你先講咗一個節目啫喎。 誒，最好最有意義啲。 最緊要開個好頭。 系啦，咁啊，跟住呢一个八点半啦，日常八点半咧就会讲下农历年啦，去旧迎新啊，又系嗰只啦，即系你喺度即系抹窗啊、抹玻璃嘅时候，用啲咩姿势啊，好紧要啊， 姿势啊， 安全姿势咯，咪跌落街啊， 唔单止啊，扭亲就无谓啊，系咪先？你即系过年咁开心心咁样，好似咁啊揸拐杖啊唔开心啊， 系好翻噶啦， 好翻啊你， 系咯， 好，今晚睇港台电视31，多谢刘启山，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监警会决定延迟发布审视警方在反修例风波中处理公众活动的首阶段报告，直至一宗涉及监警会调查权力的司法复核有裁决之后再作决定。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容海恩表示，期望报告的发布时间不会拖太久。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如果报告只是属于阶段性，而且内容已经完成，他认为不必等待司法复核结果。但如果监警会考虑到报告的完整性，想将司法复核的结果加入报告，延迟发布亦都是无可厚非。对于他昨天在立法会行政长官答问大会上质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不会带领问责团队减薪，或者有问责官员下台给社会消消气，容海恩表示，提问原因是社会上不少人对特首个人和施政有大意见，因此要求林郑月娥交代是不是需要有人就此承担责任。台湾大选举行之后，美军舰艇首次在台湾海峡航行。美国海军证实，巡洋舰夏洛号穿越台湾海峡，没有透露详情。台湾的国防部说，美军一艘军舰昨日从台湾西南海域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执行常规任务，军方全程监控，期间并无异常情况，呼吁民众放心。今日是日本阪神淡路大地震25周年，当地有仪式悼念死难者。在当年受灾严重的神户市公园内，当局以灯笼组成 1.17 的数字，纪念受害者之余，亦都希望向年轻人传达灾难的记忆、教训和城市的复兴。日本放送协会访问当年经历地震的民众，大约六成表示已经克服当年的悲剧，正是展望将来。超过一半受访者都表示，经过地震之后，他们希望帮助有需要的人。1995年1月17日，淡路岛北部的明石海峡发生7.3级地震，导致关西广泛地区受灾，当中以兵库县神户市最严重，地震导致超过6400人死亡。美国国会参议院正式启动对弹劾总统特朗普的审讯程序，将会主持弹劾审判的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以及将会在审讯中担任陪审员的99个参议员进行宣誓，并且签名确认誓词。其余一个参议员因为要陪伴患病的家庭成员，稍后签署。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在审讯中担任7个公诉人之一，他会上读出众议院在上个月通过的2条弹劾条款和理据，包括指特朗普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 今日嘅程序系众多程序之一，预计正式嘅审讯将会系下星期二展开。由于需要参议院三分二议员支持，先至能够罢免特朗普。外界预计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将不会通过弹劾审讯。特朗普回应表示，参议院审判将会进行得非常迅速，又重申弹劾审讯是一场骗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早上天气清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早上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渐转温暖潮湿。而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98点，升15点，总成交金额8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00点，升3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民生银行5.93跌3仙，同程艺龙13.3跌3.2，腾讯控股399.4跌6毫。微盟集团4.77跌1.7，中国海洋石油13.5升6仙，中国平安96.2升7.5，友邦保险86.65跌7毫，沃药控股28.05跌1.4，美团点评111元跌1.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3，日元110.19，瑞士法郎0.965。澳元0.689，加元1.305，新西兰元0.664，人民币6.876，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4,030点，升97点。港金现价报14,375元，跌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2.4美元，卖出1,552.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啦，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跟住深井嘅多车相撞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咁但系反方向咧，去翻九龙方向，跟住深井一段咧就慢车噶，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啦。重复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去翻屯门方向啊，跟住深井咧，较早前嘅多车相撞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但系反方向出翻九龙啦，跟住深井呢一段咧就慢车噶。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噶。隧道方面啊，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去上乡道噶；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噶。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车龙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在电话机楼噶。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咧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噶。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啦，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山道。东区走廊去翻中环啦，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虎山道桥底。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近住进入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百胜角路。最后就是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同埋黄泥涌峡道国际学校上行。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美人有冇下载 Hong Kong Blood 手机程式？ 叔叔梗有啦，睇晒血库存量同定期预约捐血。我仲知喺流感高峰期嘅时候，同埋打风落雨后，更加需要大家踊跃捐血。 叻！ 而家仲有全新流动捐血车，可以预约去商场、写字楼、学校同屋苑，周围去都系为咗方便你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 可以救三个人。 我是朱海婷，对我来讲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首先起身，伸个懒腰，深呼吸一下先，跟住对住佛镜笑一笑，再想下我今日的目标或者我自己那日的时间表。有时间的话，梗系同女女来个 morning kiss， 再加叹翻一杯我喜欢的茶，咁我那一日就是充满正能量的一天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 晨，早晨，早晨，早晨，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 先好到好似好誘惑咁樣講啲嘢， 個音樂誘惑啊嘛，係啊， 好 sexy 都誘惑嘅。今日咧講啲美食同埋美酒啦。咁啊，琴日咧話住 街 有一個活動咁啊， 係 啊，活動之前咧咁啊，同一啲同事去食飯咁樣啦。喂，喺食飯嘅過程之中，係啊，係啊。你都喺当中啊，置身其外， 我就唔明有咩咁高兴， 置身其外啊， 讲 到好似唔关佢事咁。 每个人嘅感受个感官系唔同，听下欧嘅嘢。 啊！我讲多少少先，因为琴日咧个餐饭咧真系食得好匆忙嘅，同埋赶，因为赶住去下一个嘅活动啦。但系嗰度咧系一个fine dining 嘅铺头嚟嘅，咁样咁咧有一样咧超级崭新嘅嘢咧，我都来不及同阿彭爷讲。咁咧、彭爷咧因为佢公务繁忙啊，佢一坐低咧已经系嗱冧咁样叫嘢食。哎、你想食咩啊？快啲叫叫叫叫叫 咁样啦！fine dining 食到快餐咁， 系啊，真系噶。真系噶， 我谂我哋用咗45分钟到食完， 系啊， 救命啊！ 但系咧， 不如食快餐算啦，真系。 大家咧忽略咗咧，佢摆咗个 iPad 喺个台头嗰度啊。咁呢个平板电脑咧系好有用嘅，因为咧呢间餐厅我估Heidi 同彭爷有食过啦，我同小白同彭爷都食过嘅。 喺呢一个广东道嗰、那个一。个海港得一个商场嗰度咧， 系啊系啊， 楼上啊， 楼上 有一间意大利餐厅 嗰度啊， 哦， 系啊，你去过？我记得阿彭爷讲话你同你先生都去过嘅，咁、样，咁先讲到系咪啊？ 系、 跟住 做口型 啊，小白又去过啦，好啦，咁啊讲下，佢动咗一个平板喺度，啊，个平板系做咩咧？咁我就问阿侍应哥哥啦，咁、那个侍应哥哥就话啊，呢、這个咧就系我哋最新嘅 Y menu。嚟噶，哇！呢、這个 Y menu 劲，嗱，我特登拍咗片咧，咁咧、你首先可以揿入去啦，佢有晒成间餐厅所有嘅酒啦，咁咧你只要揀咗一支酒咧，跟住揿 save。跟住咧，隔篱咧，譬如有三支酒， 哦， 我今日咧想饮， 即系 mark 咗佢先咯。 系啦 ，Moscato 嘅咁样啦。咁咧，佢就拣晒三支 Moscato， 跟住咧就揿完个 save 之后咧，佢有一个叫 consider， 佢用咗一个人工嘅智能咧，佢帮你推算究竟你想拣啲咩嘢食。跟住咧配啲咩酒？ 幫你配埋啊！ 係啊， 即係大數據咁。 即係由酒做出發點，佢俾到你揀咗酒先，就配你食。 跟住咧，你再撳完入去咧，嗰、那個 consider 咧，跟住咧就會再出嚟話俾你聽，啊一杯幾多錢啊，或者呢支酒咧多啲 detail 啲嘅嘢啦，咁、樣咧，跟住再同你講咧，啊嗱，佢會比列嘅，跟住話啊呢支咧就係法國嘅 Moscato， 隔離嗰支就係德國噶啦，咁咧德國嗰支咧就偏酸嘅，跟住另一支咧又會 recommend 一支 Riesling 俾你，如果咧你想抵飲啲咧就飲呢一支啦，咁好啦，你話喂點完一大難餐？唔叫咁点啊？ 冇嘢噶， 唔叫咁点？喂，唔叫咧， 咪走咯。 俾你试人， 唔叫咧，佢叫你输入自己个 email， 点解嘅？点解？ 之后再 send 一啲相关嘅资料，等你再考虑。 系啊，同埋咧，你可以咧将呢个啊呢、這个成个列表咧 send 去自己嘅 email 咧，可以增长你嘅 wine knowledge 啊。 哦， 系啊，因为咧佢每一支酒咧嘅年份啦。飲嘅方法啦，入面嘅提子啦，或者點樣做 pairing 啦，全部一目了然。 都好喎、即係唔係嗰一刻佢淨係想你消費下，之後都可以繼續去增長你 嘅 收 入。咁佢又佢亦都攞咗你嘅 email 啦。 係唔緊要，唔緊要， 繼續泵大個大數據。 因為咧呢一件事咧其實好型咯。同埋 今次你唔叫啦，下次你叫會貴咗啦。 同埋咧有陣時咧，你哋去啲譬如高級少少嘅餐廳咧，咁有個侍酒師噶嘛，通常、那個侍酒師咧就 即系 bartender， 唔系，佢会走过嚟嘅，佢会走过嚟，唔系，佢走过嚟嘅。咁你譬如叫完菜之后， 佢唔使帮你摇噶嗰个， 亦都唔系卖啤酒嗰啲女郎， 唔系啊， 阿鹏，程生翻嚟啦，你唔系喺大排档， 系啦，今晚就 佢好麻烦啊， 懒系 懒系要懒系要好贴地咁样啦。 我想比较下，系咪即系等于咁啫？ 佢想平衡下啫， 我想知啫。 好啦。好啦，咁总之高级少少嘅餐厅啦， 侍酒师 系啦，侍酒师咁有啲侍酒师咧就凌驾喺架餐厅之上嘅，佢就会先叫你拣咗酒，先叫你点菜嘅、有啲咧啲侍酒师弱啲嘅话咧，就系个侍应行咗过嚟先有侍酒师。如果咧你去嗰间餐厅咧，系个侍酒师行过嚟先咧。嗰間餐廳一定係好頂級噶啦！如果以香港為例， 即係佢係將個食物同嗰個酒啊，嗰杯酒咧，嗰、那個睇嗰個價值觀係嗰杯酒重要過食 杯酒行先，跟住佢先再幫你 pairing 食物嘅、所以真係 等唔等同我哋即係我呢啲陰謀論就係、可能佢靠賣酒啊賺多好多利錢咧，所以咪行酒呢一類先咯，會唔會係啊？ 係相輔相成嘅。佢mark up 得貴嗰啲 應該啱啊，個時就先應該係嗰間鋪頭嘅 top sales 嚟嘅。 咁又唔好講嗱，mark up 得貴嘅酒咧，其實真係有翻相當嘅價值嘅，因為。酒嘅價格係好公開 嘅 嘛， 其實亦都可能因為你嘅餐廳嘅級數，佢某啲酒莊先肯將佢嘅酒同你嘅餐廳掛鈎，其實都係一個肯定嚟㗎嘛。 我問下阿小白，日本餐廳有冇呢類嘢㗎？ 日本餐廳都有嘅，即係兩樣都有咯。即係譬如佢係有啲係從呢一個嘅食物出發，然後就揾翻個利酒師去幫你配啲啱嘅酒。有啲就好似阿 O 所講嘅，佢有個利酒師凍咗喺個譬如居酒屋入邊，跟住就問你：哦，我哋有呢幾隻酒，不如你試下呢幾種款式嘅菜。 點解你叫？利酒師唔係侍酒師， 日本係要 日本係利酒師嘅， 係啊。點寫一個利字？ 個口字邊做個利益個利？ 哦， 口字邊㗎？係 啊，係啊，口字邊。 學嘢啊，真係長知識。 下次45分鐘咧係要嚟試咗酒先㗎咋？係 啊， 咁㗎。 其實就諗住咧，你嗌到 最45分鐘食完酒，係彈下攞有酒咯。 咁你係嗰個酒喎，走咗個酒喎。 但係咧都未講到個核心，就係因為咧依家多咗呢個咧彷彿 AI 嘅 book menu 啊。咁樣咧，即係電子版咧，你就少咗侍酒師嗰種尷尬，因為好多時咧，侍酒師一嚟到咧，佢一開始咧第一支酒佢推介你啦，佢推介唔中你心目中嗰支啦，你講咗自己口味咧，佢第二支咧開咗都唔中咧，跟住咧就好尷尬噶啦。真係有陣時會試過呢啲情況㗎。 唔係，咁同時亦都睇下嗰間餐廳係邊個級數或者個類型啦。如果真係我呢啲咁樣盲中中入咗去食嘢嘅，咁我都對酒類係冇研究嘅，咁佢好似嘥咗個侍酒師對我推介。 係啊，嗱，除咗嘥咗，第二就係咧好似唔領情啦，第三就係咧驚佢真係。估唔中你心目中嗰樣嘢，嗱估中心目中人哋心目中嗰樣嘢好難咁。譬如我見到啊 ，Heidi 好 elegant 咁樣啦，跟住我就攞啲咧， 點知人中意飲大啤， 係啦，原來咧，唔係好 elegant， 我意思係諗住 Heidi 諗住淺長淺上嘅啫， 原來 中意吹喇叭， 喂原來。 佢飲緊嗰啲紅酒係好爆嘅，普通一支紅酒譬如 13.5 度，Heidi 飲嗰啲要17度嘅紅酒嘅咁樣。 你估唔到， 你估唔到啊！佢可能飲第一啖，哇水嚟嘅咁樣，哇好渣喎，好用酒體好鬆散喎，咁樣揈多兩揈，揈散曬啲酒精。咁你估唔到噶嘛？有啲咧人咧就揸咗車嘅，就擺條車匙喺度啦，特登嘅，特登嘅。咁個利酒師咧， 唔使特別嘥心機啦，我每今晚喺酒嘅消耗 係啦， 有啲咁嘅 gesture 㗎。 但係咧，佢又擺完條車匙之後咧，佢就入個侍酒師過嚟話：，喂，點解你唔 recommend 啲酒俾我嘅咁樣？ 咁你係咪玩啊？ 係咯，咁你又擺條車匙喺度喎，咁即係點啊？你又揸車又飲酒，飲幾多咁你？ 如果我擺咗張酒店嗰個時卡喺度，點算啊？ 咁就飲得多咯，隨便即係之後上房 啦。咁啊唔知啊，會唔會係個會唔會係個侍酒師跟咗你？跟住你係啊？ 你自己上房嚟做乜嘢？係 啊，你嗰啲暗示啊暗示啊！ 你呢個時卡係擺俾對面個女士睇，唔係擺個侍酒師睇。 麻煩要用英文 set a pill 嚟㗎，你哋無端端擺啊！ 即 係 話咧簽單 係 Roseman 添啊， 今餐簽單入帳落房間。 你唔好解釋啦，解釋真係掩飾。 掩飾啊！ 高手啊高手在民間啊，彭爺唔飲酒是高手。 幾好喎， 姜越老越辣啊！ 幾好啊，享樂時代又學到啲新嘢。 我哋識咩啊？好皮毛啫，俾佢啊，彭仔。 彭仔先生係真正識玩高玩啊，高玩啊！冇，好啦，呢個時候聽歌啦嚇。琴日睇咗套戲就係咧嚟自呢一部電影嘅。电影名字叫做《我的笋本男友》啊，唱嘅系阿女主角啊，李靖君。 极地和赤地，仿似两种人。若突然接近，定会惹灾祸。炎夏结霜，中画面太不相衬，但我竟能。被你吸引，寂寞陪我坐，任由你光临，但未能高攀，欠缺爱恋魂，难入你心，会激起太多功勋，做你恋人，要应付太多。旁待你好，我与无言奉告，相识得太早，怕燃起更加早，情缘像泡影，怕动人承诺我都未配得到，相恋沿途荆棘满布，怎么想爱那种人，但是仍灰心爱那有侥幸，横越雪山，有多少用这命途短送做你恋人，要努力更多。我爱你我都坚信，为何待我太早，怕磨成更加早。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 call 到边位？ 今朝 call 到阿 Joyce， 早晨阿 Joyce，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 各位主持， 系啊，欢迎你啊！我哋齐晒人啊，有阿 O 啊，有小凡，有朱海婷，有阿彭仔响树。 早晨，各位主持， 早晨， 系咪要预祝老公生日啊？你 系啊系啊，同埋其实一月份都有几个朋友生日，想都预祝埋佢哋。 好，你讲啦。 咁其实我补足返十二号呢，咁我姨孙阿 Wingo 佢个女阿 Cordia 呢，咁生日啦，咁祝佢学业进步。咁二十号呢就我好朋友阿 Baby， 咁祝佢生日快乐，青春常驻，同埋我哋嘅友谊万岁啦。 咁得意嘅你个朋友个名 Baby， 係有一句中文呢叫婴儿。 哇，好嘢喎， 真係叫婴儿啊，即係写出嚟都係。哇，一世都 系 BB 啊。 係英国嘅婴係咪啊？ 系啦，英国嘅签。 好，继续。 系啦，咁我就系29号我儿孙女阿 Easy， 咁啊 ，Easy，Take it easy， 开心咯。 Take it easy，Take it。 系啦，咁祝佢青春美丽啦吓，心想事成。 Easy 到我老公27号生日咯。 哦，你个女。嗯。 系啦，咁啊祝佢身体健康啦，每天爱我多一些啦。 哇，爱啊妈！多一些 啊！老公叫咩太啊？咁咧叫做吓， 叫做 Honey 吓。你叫乜太？ 我老公叫阿强啦， 系 强， 叫做 强嫂，强嫂啊， 强嫂 系强嫂。咁你要同你老公表示下生日。 嗯，好啊，好啊。咁佢27号生日啦，咁啊多谢佢一路以嚟嘅照顾啦。咁同埋佢成日都整嘢俾我食，同埋煲啲靓汤俾我饮咯。 哇！ 佢年初二。是吗？ 是年初三。 哦，年初三生日啦，佢。 是啦是啦。 哦，啱啱撞正嗰日是农历年初三。哇，咁啊特别开心啦。 是都会的。 加倍开心。啊， 收多封利是咯，是咪佢又要派下嗰啲贺寿钱㗎喎，係咪嗰啲。 有冇乜嘢 係呀，生日我老豆年年佢生日会派返啲利是俾我哋喎。 咁我同佢 讲 声先。 係呀，等你都收返封利是嘛。係 啦 係 啦。 咁同阿强哥点样庆祝呀？又係初三。 我哋嗰日咁啱会团拜囉。 哦，好高兴喎。你团拜嘅嗰个团包括啲咩人呀？ 我家姐啊嗰啲咁样咯， 即系多啲人同佢庆祝仲开心啊， 系啊，咦，咁可以切翻个年糕，切翻个年糕或者萝卜糕当生日蛋糕， 系 咪啊？ 都得， 插埋蜡烛都得喎，呢个 几特别啊，中西合璧， 系咁啊，好啦，最后有咩要同阿先生，即系你老公讲咧？ 强哥， 咁头先都讲咗嘅，咁希望佢日日都开心啦，系。 日日都咁强啊！ 系日日都咁强，好啊！ 强壮， 几开心！你睇下你 身体强壮。 今个早上拣嚟周慧敏嘅作品，系嘛？ 系啊系啊！ 天方爱未老， 天方爱未老系。 好啦， 祝福系阿强哥强嫂， 永远甜蜜啦！ 拜拜， 多谢多谢 ，OK， 拜拜。How long and last in love？ 这世上已不多记载。你却是我心中所想，真心算爱是漫长，求天方爱未老。How long and lasting love？ 我每日盼中得到爱，每次望你心中只想可将过去换未来，求天方爱未老。只懂 期望你心中只想可将过去换未来，求天放爱未老，盼永远心伤痛不说半句，只懂相爱难改痴心。How long and lasting， 每个梦里关心满载，你正是我此生主宰，不需爱意被沧海，求天放爱未老。 哇，真系好完美啊！ 好冧啊！ 播得晒成只歌。 系啊，好开心， 系啊， 几开心。 咁阿强哥强嫂一定咧， 天方爱未老。 系啊，爱到尾啊，真系，多谢晒，拜拜。